早晨啊，朝早6:07嘅早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咁啊出边天气方面咧就空气先啦，讲讲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級度的水平普通的啫嚇，咁今日咧就係2024年嘅1月16日星期二，農曆咧就12月初6嘅早上嚟嘅。你哋好啊，晨光第一線有白元浩陪住各位聽眾一起起身，一起工作同一起學習。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应该咧系不断谂办法，令到自己会变得更加好，系唔系？系人际关系亦都要变得好。你想有啲咩办法令到自己身边嘅人可以更加助你一臂之力，令到你自己嘅所有嘅事情可以更加如鱼得水呢？都有啲嘅秘诀嘅，例如当你中意一个人嘅时间，你喜欢一个人，你又唔需要咧就系下下都抱住一个跪拜佢嘅心态。都是要平等对待，不过偏向喜爱，有嘢就讲咁样。好啦，但当你讨厌一个人嘅时间，亦都有秘诀。讨厌一个人，你都要谂办法同佢有属于你哋嘅相处之道，因为你同佢反面嘅话，可能形成咗好多唔同不必要嘅风浪，亦都完全冇必要。好啦，当你睇通睇透一个人嘅真性情嘅时候，亦都冇必要咧下下揭穿佢嘅。例如，当你发现佢系一个好贪钱嘅，当你发现佢系一个好偷懒嘅，当你发现佢净系练精学懒，又或者佢好多时都系中意重伤人嘅，睇穿睇透一个人，收喺心入边，唔需要下下讲出嚟，因为咁样你就会变成一个八公噶啦。当你去到想念一个人的时间，也都没必要呢就下下呢就是要将他放在心里面。想念他的是应该更加积极地去缔造一些新的契机，令到你们可以更加早一日呢可以跟对方见面。所以这些人的相处之道也都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上面的必杀技，令到我们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得更加出色。你又会有你自己哪一种的必杀技在社会上面好好地干活呢？ 你近来有再有空，我在防备别发功，能勉强戒住心痛，但喉咙还在痛。你在怀旧我也懂，还称赞我够上进，但可惜那时你都不相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要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若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再杀死我。几时前度没法子，如这性白诺得意，分与你当玩意。数十年后我也知，如果见你我愿意，将一关过完再单打一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 杀死我。求你别说，你能如良朋地对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对得起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挡起你已经等再杀死我。 一首作品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十四分啊！早晨，早晨，系咪要起身呢？望望出边嘅天气先啦，咁大致多云，天气系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东风。天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及咧就稍凉噶。咁啊，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咧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咧，即系星期下个星期嘅二三啊，嗰啲咧就天气转冷啦。咁最低嘅气温咧降到去到大概12度或者以下嘅。而家咧就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中级度嘅水平。另外就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即系意味住呢个18度嘅气温咧，咁但系会多少少风吹啊吓，体感上咧可能会凉少少啦。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就见到垃圾收费啊！咁啊，4月1号咧就会实施啦。咁啊，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噶啦。咁啊，环保署咧就喺寻日嘅时间咧就公布咗，咁啊，将会咧就售卖指定袋同埋咧就指定标签嘅3000个嘅零售点嘅一个名单。好啦，当中亦都睇到咧就涵盖咗，譬如超级市场咧、便利店、药房同埋网上平台实体店。咁啊，当中咧亦都有便利店咧就最早开售噶吓，咁啊市民喺1月26号即系10日之后咧，就可以喺某一间嘅便利店嗰度就分店嗰度咧就购买啦。咁啊，其他嘅地方咧都好快嘅啫，咁啊其实2月份都已经有噶啦。环保署咧就表示，为咗咧就方便市民购买指定嘅袋同埋指定标签，咁啊正在咧就建立一个咧全港性嘅零售网络。咁啊目前咧就已经同譬如一啲嘅主要零售商啦，咁啊签订咗合约嘅。咁啊各个嘅零售点同埋网上平台亦都会喺1月下旬至到咧就2月期间开始咧就销售唔同容量嘅指定袋同埋指定标签。咁啊市民咧就可以喺网站嗰度咧就参考翻各个嘅零售点嘅，咁啊呢个咧就要做噶啦，咁啊4月1号咧就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吓，咁我哋更加话到咧就为咗推广呢一个减废重用，以及咧就鼓励各个嘅零售商啊喺呢个销售指定袋嘅同时，咁啊喺收银处亦都咧就系有啲叫做咩啊销售散装单个指定袋代替咧就塑胶嘅购物袋，即系好简单啦，你而家譬如去超级市场。佢都问你要唔要袋嘅，咁你都话要啊，你俾钱啦、啊、咁样。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之后嘅话咧，亦都有啲散装嘅，咁人哋到时又问你要唔要袋，你要嘅话就系购买呢一类型嘅指定袋啦。好啦，咁希望咧就可以去到咧就一袋两用，意思即系话到你喺譬如便利店买嘢，咁啊攞咗个袋，咁你嗰个袋你用完之后你可以拎翻屋企继续用嘅。咁啊，以最少1蚊咧就购买由商户提供嘅塑胶购物袋啦，亦都以法定嘅售价购买指定咁啊装嘢嗰啲袋咧，装你嘅货品，咁啊可以希望就一袋两用啦。 好啦，除咗咧就系连锁嘅零售商之外，咁啊环保署正在亦都同几百间嘅药房啊，即系成为获授权嘅零售商嘅一个申请，咁啊希望尽快完成呢一个批核嘅程序，同埋更新呢个名单啦。咁啊，有暂时嚟讲啦，咁啊目测都系见到有最少50间咧就会上榜噶啦。咁啊，佢哋都话到为咗方便住宅嘅居民组织啊、业主立案法团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环保署咧就喺上年年底已经开始咧就接受一啲叫做批量嘅采购申请，咁啊，截至到一月中咧，佢哋睇翻咯，咁已经收到咧就系6300个嘅申请，咁啊，申请系边啲咧？就譬如包括物业管理公司啦，咁啊占咗六成嘅，以及咧就住宅居民组织同埋咧就业主立案法团啊占咗一成几，咁啊仲有啲譬如系清洁公司啊、餐饮业处所、酒店、社会服务机构同埋学校咧，都占咗咧就2%至3%嘅，咁我哋当然就希望有更加多嘅，譬如方法，去到令到市民咧可以尽快实现4月1号，因为4月1号咧，咁啊法例实施嘅时间，大家就已经系要进行呢一个咧就新嘅用呢个袋噶啦吓，咁啊而家现行用紧嘅袋咧，咁就唔可以就咁咧就单单去到遗弃噶啦，咁啊大家希望为咗环保出一分力，以及尽快适应。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活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飞翔，但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光，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呢首歌曲惯性倔强，佢系殷济如。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咁啊教下大家啲沙煲冷餐嘢啦。今日咧非常之简单啦，大家喺屋企都会用好多嗰啲食物盒啊。咁啊，所谓呢啲食物盒咧，其实亦都本身个素材系plastic 胶咧会比较上多嘅。咁但系当胶嘅时候咧，我自己就好怕呢啲嘅胶盒咧，去到盛载嗰啲有油多油嘅嘢嘅。因为每一次咧，我都要好俾心机去到洗。咁我洗嘅方法咧就系点咧？如果有好多油嘅话咧，咁啊个盖当然同个盒，即系个身咧，个盒咧就要一齐洗啦咁样。咁我就会选择咧，希望个油咧就可以去得快啲，就会用暖水去到洗啦。其次嘅咧，咁亦都会就咁用洗洁精落咗落去之后，你发觉佢都唔系好甩嘅。于是乎咧，就用埋嗰个清洁嘅海绵啦，一次过咧就过水嘅时候咧，就又系咁样一齐去到捽下佢啊，抹下佢啊，咁样咧就可以将佢表面嗰啲嘅油咧就彻底咁样去到洗干净。咁但系有阵时一次唔得嘅话咧，就要洗多一次咁啊两次咁样。好啦。咁有專家咧就發現，其實除咗呢個方法之外咧，另外一個都係好有效嘅方法咧，就係當你清潔一個器皿嘅時間，例如嗰啲膠盒啦，咁你先將個膠盒咧就落咗水先。好啦，加水之後咧，咁啊加嗰啲平時食嗰啲食鹽落去。好啦，加咗啲鹽入去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冚埋個蓋啦，大力咧就將佢搖啊搖，搖啊搖咁樣，咁啊搖勻佢咯。搖勻咗佢之後咧，再打開佢，倒咗個水，你就發現咧，的而且確佢可以咧將大量嘅油咧就帶走咗。咁而且咧摸起上嚟嘅時間咧就係有我嗰啲咧用埋海綿啊、洗潔精啊、起洗咁洗到好似好乾淨嗰種嘅感覺嘅。個原因喺邊度咧？咁原來油污啊會喺呢一個容器嗰啲微小嘅凹凸位置嗰度咧就積聚嘅。咁積聚咗嘅時間啦，咁如果你係好似我咁啦，用嗰、那個洗碗啊、洗碟嗰啲嘅海綿嘅話咧，咁其實嗰個洗碗海綿咧就好似嗰啲網面咁樣，咁就可以走入去嗰啲罅隙入邊咧，咁啊將嗰啲油咧就帶走。嗱，所謂嘅洗乾淨，即係話將呢啲油咧喺個盒嘅表面上面咧就帶走嘅。咁啊，原來鹽亦都可以做到相似嘅一個效果嘅。鹽咧，咁啊佢可以走入去嗰啲油污入邊，匿埋咗喺嗰啲盒嘅油污嗰啲位置。然后咧就可以将佢咧就油分带走啊，令到咧食物盒表面咧就唔会再油淋淋，咁啊亦都可以咧冇咗油淋淋嘅感觉嘅话咧，其实连带呢一个嘅气味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就一次过带走嘅，因为气味都系嗰啲即系好细微嗰啲分子原子组成啊，咁所以呢个方法咧，大家就不妨试一试。咁啊，每一次就算你话唔可以完全去晒油嘅，可能个份量未捉得好准嘅，不妨咧可以试一试，先洗咗个大囊，然后咧就再用你平时嘅方法洗。咁我谂咁样去洗呢啲油粒粒嘅胶盒嘅话咧，应该可以好快脆就将佢哋彻底清理干净噶啦。早上嘅时间揾嚟呢两位嘅朋友一齐唱歌仔俾我哋听噃，系卢冠廷加上李宗盛，都系卢冠廷自己作曲《生命的源头》。 出烟照地球，银月在高挂，星不退休。 永恒定律，生命的源头。我们是幸运，每天都拥有。 如若果身边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生是否不会再有欢笑？ 厚厚的真心，厚厚的心伤，围就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 蓝蓝大海拥抱地球，银白 清新，每天可享受。 若果熟悉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间是否不会再有欢笑？ 厚厚的真心，厚厚的心伤，为就在心中是美你的回忆。 若果熟悉的一切默然消失了，人间是否不会再有 心伤，为求在心中是美你的回忆。 期望是所有 早上的6:29，今天18度的气温，这个时候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着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亚丁湾向一艘美国货船发射导弹。较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得悉有一艘美国船只遇袭，船上未有受伤报告和重大损毁，船只继续行程。较早前，英国海事贸易当局表示，在也门港口城市阿丁东南面有船只遭遇事故，并且引述船长指船只被一枚导弹击中。另一方面，有也门居民表示，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城市荷台达国际机场区域发生爆炸，爆炸具体原因仍然不清楚，胡塞武装未有回应。美国国防部指国防部长奥斯汀出院。路透社报道，奥斯汀去年12月下旬曾经入院治疗前列腺癌，由于出现并发症，奥斯汀元旦日起再入院，4日之后向外公布，但系未有详细说明原因同其他详情，外界几日之后知悉更多。奥斯汀出院，佢感谢医护人员照顾。院方表示，奥斯汀无需再接受癌症有关治疗。奥斯汀重返国防部之前，预料将会遥佢办公。奥斯汀被指未有及时公布入院消息，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奥斯汀元旦日入院，总统拜登几日之后知悉。拜登早前回应的时候认为奥斯汀判断失误，但是表明仍然对他有信心。美国当局表示，奥斯汀早前已经恢复履行国防部长职务。港铁五条铁路线下个星期一起非繁忙时间将会在不同时段加密班次，每个星期增加228班车。至于农历新年期间，港铁会加强列车服务，本地线在年30晚会通宵行驶。至于跨境线，东铁线列车将会按需求增加班次，未班车的时间能否推迟要再研究，港铁将会积极配合政府，详情会适时公布。另外，港铁列车全年班次总数回复至疫情前90%，本地总乘客量亦都回复至疫情前超过90%，跨境总乘客量就回复至疫情前超过7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和稍凉，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普通话台的刘明正、黄子瑜集结妖兽帮节目精英，在1月20号下午2点到5点，用歌声加笑声，将尖沙咀海防道变成广播道。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我是布志伦，平时看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早晨啊， Vicky 都回到直播室了，今日是2024年1月16号6点36分的早上，现在是18度，相对湿度 74%， 要注意了，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今日最高的气温是21度，虽然今日的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天气都会稍凉的，但是这几天都是的了，去到中午的时候有太阳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会比较有少少温暖的感觉的。在这个早上，除了有 Vicky 之外，当然还有刚刚六点钟已经陪着大家的小白啦。小白早晨。 早晨啊。 早晨。小白最近多不多行街啊？ 行街啊都有的。买东西就没有，我们这些。 即是 window shopping， 够噶啦，即系我通常买咧都系买啲即系自己必要用嘅嘢，咁会比较上多。 我都系噶，即系我而家咧多咗唔中意烂街。以前细个中学嘅时候咧，一到放假你就唔会想留喺屋企噶嘛，一定会约所有同学啊或者朋友出去。喂，我哋今日去边啊？去旺角啦，咁样噶嘛，有好多中心噶嘛，嗰阵时旺角系好好行嘅，即系对于我嘅中学年代。 以前我中学嘅话咧，就除咗行电脑商场之外啦，因为喺学校隔篱嘛，咁通常咧都系去行旺角嗰啲咧专卖日版碟嗰啲地方咯。 哦，你系由几时开始学日文噶？几时产生呢个兴趣嘅咧？ 高中嗰阵时咯， 因为嗰阵时好兴啲日文歌噶嘛，系嘛？ 样样都有啦，咁我本身其实都有啲日本朋友嘅， 哦， 系啊， 你中学啊？ 唔系细个嗰阵时咯， 哇，咁广嘅，咁犀利， 所以嗰阵时细个打机咧靠佢哋咯， 哦、因為有好多 遊戲， 係啊，日文嗰啲唔識睇嘛，因為以前冇咁多 menu 嘅，冇咁多啲攻略噶嘛，咁啊即係好彩識朋友，咁啊有啲過嚟過去過唔到啲關咧，咁啊等佢哋睇完之後咧就寫低個方法。咁咪識玩咯。 其實有陣時打遊戲機咧，都唔一定係壞事嚟嘅。得、啊、我當然唔可以過分沉迷啦。 而家都係有曬中文嘅啦。而家 係咩？ 係啊，有曬中文嘅啦、 哦。不過喺以前嗰個年代，無論學英文又好啦、啊，學日文又好啦，你打機啦、睇戲啦，呢啲就最容易就係學到外語咁樣噶嘛。嗱、 嗯， 講行街咧，唔知小白你覺得最近去行街嘅時候，你覺得啲服務員嘅態度係點呢？ 冇，不嬲都系咁咯，正常。 即系正常发挥。 系啊， 咁系好。 又冇话好差，但系又冇话好即系非常之好咁样、即系在我所见啦、 啊。我想问一下你有冇试过行一啲就系比较高级少少嘅商场，又或者甚至系入嗰啲铺头啦，即系买啲昂贵啲嘅物品嘅铺头啦。 咁嗰啲一定好好啦，开埋门俾你啊，咁样跟住你需要幫忙嘅時候，佢就會過嚟啦。咁佢有陣時你同佢講，我想自己睇下，佢又會俾空間你啦。咁係啊，唔同嘅嗰啲 係。係嗱，我正想講就係、是、咧，其實有陣時去咗一啲比較大型啲啊，甚至係買多啲名牌嘅商場又或者鋪頭入邊咧，我咧又未真係覺得咁多服務員咧都係咁友善嘅，佢哋可能咧有陣時係會唔笑啦，甚至好似唔想理你咁樣嘅喎，有冇遇過？ 因為知你唔買嘛， 係咪啊？知你唔買，但係你有冇諗過原來呢一個咧都佢哋個銷售策略嚟嘅咧？ 嚇、哦，即係越唔理你，跟住你就越俾錢俾得多嗰、那個。 係啦，但係點解咧？原來喺呢一個加拿大有一個嘅商學院啊，有一個研究就顯示咧，原來當我哋去一啲奢侈品牌嘅店鋪入邊，即係比較昂貴嘅店鋪入邊嘅時候咧，有陣時你會覺得，咦？点解啲服务员好似唔系好理我嘅？点解啲 sales 好似啊，好似都觉得你自己慢慢行啦，我哋唔会帮你介绍嘅，除非你有啲咩问题先问我啦咁样。咁当然啦，有另外一种就系好好嘅啦，都会愿意为你介绍嘅。咁但系原来咧，佢哋呢个系销售策略嚟嘅，系可以有助嗰啲高端嘅产品咧去销售出去嘅。咁点解咧？就系、是、当我哋咧行到入去嘅时候，就有个心态啦。诶，佢系咪觉得我买唔起咧？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的研究就说了，实验对象其实就会刺激到他们那个消费的意欲，他就要用我消费得到这个心态告诉他我是可以消费得到。那我就觉得哇，这个都我没想过、之前我只是、有想过就是、他是不是会觉得都不、见到我可能不是周身名牌，所以就觉得、应该我都是来看看的这样。但是原来这个呢都是一些小小的销售策略来的。但是这个研究都有说的，原来这个销售策略咧，唔系适用于所有嘅商店嘅，佢只系适用于一啲奢侈品牌入边嘅啫。即系如果你话大型超级市场啊，或者平时我哋其他一啲买衫啊咁样嗰啲比较即系优惠啲嘅，即系冇咁昂贵嘅商店咧，咁就冇效啦。 嗯， 系啦，咁我就觉得哦，呢一个嘅研究出嚟都几有趣、啊。首先一嚟我冇谂过啦，二嚟就系、是，咦，系、啊、的，而且佢有阵时去到呢啲铺头咧，都会有种心理就系、是，嗯。是不是我都需要买返少少嘢呢入去嘅。 唔买咪唔买囉。不过我入去嘅话通常佢哋都会 feel 到你啲磁场系咪买㗎啦。老实讲呢啲嘢。 即系佢哋嘅观察啦，佢哋都需要学过。 佢哋都做咗咁多年，就算唔使学佢哋嘅经验都已经 feel 到呢一个人会买㗎啦。 係呀，咁其实呢啲又系嗰啲叫咩呢，嗰啲打者爱呀。是不是类似这些呢？ 关什么事啊？ 那个是什么？不是那些叫即是我越是不是譬如你教仔啦，我越是为你好，我就要即是严厉一点对你那些呢、类似那样东 西。跟这个买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即是你越是不买，我就越是不理你咯。咁你就会更加你理我啦，我买到噶咁样， 哦、 有少少啦，少少啦，系有少少牵强嘅，少少啦，但系有呢少少感觉啦。咁但系大家下次即系如果去一啲咁昂贵嘅商店嘅时候，唔使俾呢啲售货员吓亲嘅，佢哋都系用另类嘅方式令到大家去买嘢啫。 佢哋真系唔理我咯。唔系咩销售策略嘅，总之我觉得入去任何商店入边咧，你都系同自己讲，我系想买定系唔想买， 系 啦， 系嘅，又唔需 要理 会 其他人啦，亦都唔需要理佢嗰啲咩促销嗰啲嘢，啱嘅自己先至会去选择咯。 啱啦，所以好似我哋而家行街就系咁咯，我已经有目标性咁样出街，冇目标嘅就唔会出去噶啦。 晨光百科。 日又同大家睇下啲乜嘢神光百科呢？嗱，相信而家大家咧都好中意自拍啊、影相咁样噶啦。但系有冇谂过？咦，当我影相嘅时候，一班人影相同自己一个 selfie 自拍嘅时候，硬系好似争咁啲咁嘅咧。嗱，争咁啲系觉得好似硬系同一班人影相嘅时候，会觉得自己特别靓女，又或者觉得自己特别有型。但系当自己一个人影相嘅时候咧，就硬系都啊冇嗰种嘅自信，又或者嗰种嘅靓嘅出嚟噶咯？点解咧？原来有人去调查呢一样嘢，而呢一个咧就系源自一个叫做啦啦队效应。其实啦啦队效应咧系起源于美剧嘅，其中有一个美剧，其中有一个就系一句台词就系咁嘅。当你觉得咧有一个靓女嘅时候，睇到张相，哇，好靓。但是他只是仅限于在一班人里面觉得漂亮。为什么呢？原来有个研究呢就去研究这个现象，就找了差不多百几名的大学生做了一个实验。那就分别拍一些独照啦，拍一些合照这样啦。然后呢就给其他人去看，你觉得哪个漂亮呢？原来到最后呢，所有人揀觉得这个女仔靓不靓，或者这个男仔型不型的时候，多数都是揀合照的时候觉得他靓一点或者型一点的。原来这个原因就是人类的视觉系统多数是倾向于一些群体外表作为一个整体的评分的。即是他不只是集中于在一个人的上面，而是整个的构图。即是譬如他会拼埋在其他的朋友里面，又或者是在这个成班人的里面，他可能会笑得比较自然一点。因为大家不是只是集中于在他身上嘛。所以当一班人影相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自己会漂亮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太过去 focus 在自己一些缺点的里面。但是当个人的相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他有些缺点。所以为什么就是原来有阵时觉得自己好似影合照嘅时候几好睇，但系当一班人即系唔系同一班人影相嘅时候，自己一个人影相嘅时候，硬系就好似唔系觉得自己几靓。咁所以如果你想喺社交平台里面去俾大家展示到你靓嗰一面，就不妨揾多啲朋友一齐 selfie 多啲，自拍多啲啦。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听听这首歌，来自坤哥的。叫做分手前中后，影相都要有前有后啊。 为何平静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原来睡累到最后也会仰首，原来 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时，还将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尽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守，你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事被时间蒸馏。如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变看透。 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4%，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咧就系1月16号啊，星期二嘅早上咧，依然都系有茶艺课导师容德如 Catherine 喺度嘅。Catherine 早晨， 早晨 Vicky， 早晨啊！ 今日咧，我想又系考你嘅问题啦， 好惊啊！ 阿根廷最出名嘅系乜嘢呢？ 跳听歌系咪啊？跳舞嘅 跳舞啦，有啲人话系锯扒啦，有啲人话系美斯啦。不过今日咧都系讲茶噶嘛，所以系介绍咧阿根廷嘅国宝茶，就系、是、一个叫马黛茶。 马黛茶我冇听过， 系啦， 我系咪见识少啊？咁样 ，Mate Tea 啊，咁佢哋甚至乎咧话，如果咧你去阿根廷旅行咧，你唔饮过马黛茶咧，就好似你冇嚟过阿根廷一样噶。 哦，系点嘅味嘅咧？ 佢系甘甘地、苦苦地嘅。如果你冲得好浓嘅话咧，系有少少好似咖啡咁苦噶。不过咧，你可以当然加啲糖啊，去调味啦。 即系好似英国咁样会加啲奶啊，加啲糖落去噶，定系就咁斋饮？ 通常齋飲嘅係啦，你可以加少少蜜糖嘅，因為有啲真係驚嗰個苦味啊嘛。咁、但係馬黛茶咧喺外國相對比較流行啦，香港咧未係好多地方賣，但我相信不久嘅將來咧都會越嚟越多地方有賣嘅。我哋話喺烏拉圭咧，佢哋有個講法咧，就係、是、如果你用一隻手去做嘢，做任何嘢都好，另一隻手你估係做乜嘢？ 飲茶， 就係攞住呢個馬黛茶啦，攞住個茶壺去飲啊。佢哋咧好得意嘅，佢哋會用當地一啲木啊、葫蘆啊去做一个壶嘅形状啦，咁所以系好传统一样嘢，甚至乎当时咧系头先讲美斯啊嘛，点解会提佢咧？就系、是、因为2018年咧，佢哋去俄罗斯世界杯啊，佢哋嘅好多阿根廷咧，佢哋嘅队员咧都系咧直情系俾传媒影到咧，佢哋系咁攞住个马黛茶一路饮噶，系、啊，咁佢哋话啊，净系世界杯嗰个 period 咧，佢哋嗰队人咧系攞咗你估几多公斤嘅马黛茶去俄罗斯？ 哇，几多公斤啊？ 十公斤。是180公斤啊！ 180公斤， 好夸张啊！ 即系直情佢哋系要去到其他嘅地方，佢都要攞自己国家嘅茶叶去到饮茶，系咪 啊？系啊，咁、当然啦，佢呢个茶亦都系我哋同上次讲咧，茶树茶咧系两样嘢嚟嘅，咁系草本，即系佢系一种当地嘅一种植物啦。咁阿根廷人其实你如果食过阿根廷菜咧，佢哋好多肉类嘅，即系好多，尤其是红肉啊、牛啊、羊啊。咁但系咧，佢哋喺整体嚟讲咧，心血管病啊，讲紧一啲高血压啊、 糖尿啊、高血糖都相对咧唔算咁多嘅、嗯。其中一个可能性咧就系佢哋其实九成嘅人咧都会去饮呢一个马黛茶咯。 哦，即系其实马黛茶咧就唔系茶叶一片片噶。 唔系噶，唔系噶，佢系一个切完出嚟咧，佢都系一片片好细粒、好细粒嘅绿色嘅叶子咁样嘅。咁、嗯、但系佢唔系真系我哋嗰啲系茶树， 唔系圆片嘅， 唔系圆片。你买翻嚟已经唔系圆片噶啦，佢已经切碎咗噶啦。 咁本身佢系点样？ 佢系一个灌木嚟嘅。 灌木 系啦，佢系灌木嚟嘅，咁佢都系有叶嘅，但系呢个叶咧，佢最后会系整碎晒啦，磨碎咗干燥啦，仲要陈化咧，讲紧九到二十四个月啦，跟住咧饮完之后，佢嘅成分抗氧化成分咧，亦都系非常之高 嘅。哦，所以其实又系另外一种茶嚟嘅， 即系好得意噶，佢唔系同茶树系同一个植物系，不过咧佢都系有一啲提神嘅作用嘅。咁咧相传咧有人话马黛茶咧系女神赐俾佢嘅礼物，就系因为咧当时佢哋喺南美嘅森林入边嘅时候咧，有两个女神去到南美嘅森林入边，森林入边有啲乜嘢呢？ 动物 系仲有咩好凶残嘅动物啊？ 好凶残啊！野兽 系啊，有一个美洲虎啊，咁、 哦、 又攻击呢一个嘅女神、啊。咁千钧一发之际咧，有一个嘅猎人啦、啊，就咧打低咗呢一个嘅美洲虎，救咗两个女神啦、啊。咁女神梗系会点咧？ 献宝 报答佢啦，献宝啦。咁用乜嘢去报答咧？就系、是、教佢咧点样去种植咧同饮呢一个马黛茶嘅。咁于是咧呢一、這个嘅猎人咧，竟然间咧系非常之长寿啊！咁、所以咧，马黛茶咧亦都成为咗健康同埋长寿嘅代名词。咁当地人亦都叫佢做仙草啦，哇，天赐神茶啦，上帝万能药啦，哇，好多唔同嘅美誉啦。咁头先提到啦，除咗咧佢哋早餐饮啦，大人小朋友都饮呢、這个，连国家嘅足球队咧都系会饮嘅。 哦，所以大人小朋友都啱饮噶，因为佢冇乜咖啡因。 佢有咖啡因嘅，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当然你小朋友唔可以饮太多。但是他们已经是变成一个民族式的饮料，变成他们很多时候都会一家人这样去饮这个茶。它的好处非常之多，但其实一开始呢人对它都有误解的。当时呢西班牙人呢为了找多些的黄金、白银，那去到当时叫巴拉圭的地方，现在变成了阿根廷。那他们呢怎知道咦又找到这个的马黛茶。但当时那些传教士呢，他们觉得以为马黛茶呢是一个不好的嗜好，觉得啊，系咪饮完有啲乜嘢 上瘾噶？ 上瘾啊，或者系有啲乜嘢迷幻啊？总之佢就觉得系要 唔好嘅， 唔好啦，要惩罚啦。甚至乎如果佢揾到你身上面有马黛茶咧，要进行鞭刑，鞭你一百下，等佢以后唔敢饮。当然啦，之后咧，佢哋发现咦，原来佢系有咁多好处，唔系一个上瘾嘅嘢，开始咧将佢合法化，甚至乎咧帮佢咧去推广咗去南美唔同嘅地区开始。一起去飲用、種植和去到海外去售賣添嘅。 咁所以其實除了在阿根廷之外咧，有冇話邊啲地區咧，其實都會見到馬黛茶嘅出現噶？ 其實基本上咧，以前巴西都要飲嘅，不過巴西後來咧就種植咖啡豆取代多咗啦、 嗯。 但係你見到咧好多其實南美嘅地區咧都會飲，甚至乎而家去到歐洲啊、美國嘅 supermarket 咧都會買到馬黛茶嘅。 哎呀，我應該早啲知 道 啊！ 我可以去旅行揾啊！我下次俾包你。系啊， 咁所以喺香港咧都唔流行噶咯。 香港都我暂时搜翻，我真系冇乜见过地方有卖，有嘅，即系我同事都有话见过有地方有卖，不过唔多咯，真系。 或者好贵咯，系咪？ 贵唔贵就 唔知啦， 见仁见智啦。 咁又係，雲南白茶都可以好貴， 係啊，都可以好貴噶，係咪先？蘇花都講真，你真係就咁喺條街度，我哋做個訪問，真係唔係好多人會知道呢個茶咯。 咁飲馬黛茶又有啲乜嘢功效呢？ 首先啦，其實佢可以俾到你咖啡嘅提神醒腦啦，但係咧又有茶嘅健康好處啦，同埋咧飲朱古力嘅一個愉悅感啦、 嗯， 所以好多人咧都會將佢嚟去取代呢一啲嘅飲料啦。其實都有好多研究顯示，除咗頭先講啦提神之外啦。它有一些抗菌的特质，同埋可以帮助我们去加强我们的新陈代谢，帮助减肥，降低血糖，胆固醇、心脏病的。但是都要留意，它好像咖啡一样，其实它是提神嘛，所以如果你过量去饮用都会有机会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我们平日饮的时候留意，就是你自己聆听身体，譬如你饮到个胃开始真的 feel 到了，那你就要停了，自己去控制。 那它是不是跟平时我们冲茶一样，就是焗一焗它，然之后先倒出嚟饮咁样嘅咧？ 我一開始飲嘅時候咧，我咪當佢普通茶葉咁樣加水，即係我自己用嗰啲茶水俾你去沖咯。點知原來咧一睇翻咧，佢個茶壺咧係要四分三都係茶葉。 哇，咁多 好多茶葉。咁所以咧跟住再慢慢注水啦，去浸泡啦。如果有啲咧再講究啲咧，個壺擠咗茶葉之後咧，冚住個蓋頂，將佢調轉個壺，拍一下，等佢咧嗰啲碎同埋唔碎嗰啲分翻開。 哦。 系啦，即系再讲究啲啊，倒翻转之后再慢慢加水咧，佢哋浸泡嗰个效果 apparently 会更加好啦。咁同埋佢哋当地有啲好似南美牛仔啊嘅人叫 Gauchos 啦，类似牛仔嘅部族啦。咁就佢哋做完嘢之后咧，就会围住个萤火啦，跟住头先讲啦，就系、是、马黛茶啦，我哋加水浸咗之后咧，仲用一啲饮管咧，饮管下面咧有滤网嘅。咁、 哦、 就因为佢好碎噶，好碎嘅啲茶叶，咁、所以佢一定要用有滤网，或者有啲你冇滤网就唯有用牙齿啦，但系好容易食到石口都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系用一同一个饮管，一班人同一个饮管嘅啫、哦，同一个嘅啫，饮完、 哦、又系好似日本咁样嘅茶汤咁样，全部大家一齐饮嘅， 其实好有趣咯。其实世界唔同各地，但系又有少少共通。当然啦，冇咁冇咁 elegant 啦，即系叫得牛仔，梗系好粗犷噶啦。即系喂，我饮完括嘅样，到你啦咁样。系啊，咁所以咧，佢哋都系会系即系变咗系一个好似系大家 聚埋一齐 会啊嘅一个仪式咯。 哦，咁好特别、啊，因为真系我系冇听过呢一样嘢。系啊，即系连马黛茶呢样嘢。开头咪就以为哦系咪唔同品种嘅乌龙茶咁样啦，因为啲名咧好嗰啲马奇朵啊嗰啲， 系啊，除咗饮之外咧，有啲仲会去好似嚼香口胶、嚼槟榔咁样去嚼嗰啲茶叶噶， 即系佢碎湿湿咁样嚼啊，定系未切碎嘅时候嚼咧？ 即系好似云南嗰啲茶咧，其实佢已经制好咗，但系佢会系已经湿湿地，其实你个茶渣都可以嚼噶，系、 哦、 啦，咁佢嚼咧，其实都系将佢最后嗰啲功效咧攞埋出嚟。咁就好似雲南佢哋會嚼嗰啲發酵茶啦、酸茶啦，就係、是、去好似嚼香口膠咁樣去提神咯。 咁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去阿根廷嘅時候咧，就不妨去揾呢一個馬黛茶嚟飲下啦。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底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朝早7点07分的早上，继续呢就扭开收音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咁朝头早呢仍然呢是听到白元浩小白白声啦，以及呢就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早晨。 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呢，咁见到有我哋嘅交通女王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小白。 早晨。咁今日朝头早呢 ,Didi 就好忙，因为准备緊啲资料呢就俾我哋嘅。不过呢都要先同我哋睇睇出面嗰个嘅实时交通情况系点样先。 係啦。實時一早就收到有中壞車，揸車朋友留意一下，這個位置就平時就反方向落去屯門嘅塞嘅，咁而家由於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南地交匯處有壞車阻路啊，咁所以咧段路咧都比較車多噶、就係元朗公路去翻上水啦，近住南地交匯處有壞車阻路，咁呢段路咧都係比較車多，咁反方向咧呢、這個樽頸位都朝朝都係擠塞噶啦，就係元朗公路。唔會，因為佢平時塞就係落翻去屯門啊嘛。佢今次嘅壞車就是反方向去上水， 即係兩邊都塞而家。 係啦，平時去上水就唔塞嘅。咁因為呢個壞車影響到去上水都擠塞，係啦，咁車即係可能稍後會更加長啦，龍尾。不過就好彩，因為如果真係多車咧，朝頭早都係出屯門嘅，咁所以咧今朝早啦，依然嗰個樽頸位啦，去屯門方向啦，近住呢一個富泰村附近啦，都係多車，龍尾咧都係排到去泥圍對出嘅。咁大家揸車朋友咧就留意翻啦，呢個壞車希望佢快啲清理好啊。咁另外啦，咁就係受呢個爆水管影響啦，紅磡道去翻土瓜灣方向，近住紅磡村嘅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嘅。咁另外，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 路咧，就係、是、由最高車速限制每小時嘅100公里咧，降到每小時嘅50公里嘅，就係咁啦。 嗯，咁啊，強風嘅話，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你行過嗰個橋嘅時候啦，其實就都好清楚明確睇到係叫你減速噶啦，就唔好諗住我平時行100噶啦，平時係平時嘅事啦。 今日真係大風啊！我翻嚟嘅時候咧，因為我都要過橋噶嘛，佢、真係你要揸實穩堂太咯、 哦， 我都覺得有少少好緊張嘅。 哦，似乎你係揸日本車啊？ 吓，日本車 哦，系 有 呢个感觉，有噶，有明显分别噶。 跟住我本，因为我本身开晒窗嘅，咁头到最后我都识得闩翻啲窗，因为啲风都几劲。 哦，以前我都有揸过一啲好细嘅车仔添啊。 嗯， 咁、那个车仔咧就 系因为我都系车仔。 你嗰个都唔，我以前嗰个直头真系四个人就已经爆晒噶，嘢、都挤唔到嗰啲好细嗰啲车仔嚟嘅。咁嗰啲车仔咧，一行呢个吐露港公路，佢大风啲嘅时候咧。我真係發覺自己有少少係飛緊嘅感覺，係 咪啊？ 係啊， 因為對上嗰次咧，佢令 到因為我嗰係660cc 嘅以前嗰架、 哦，因為我上對上一次咧就唔係我揸嘅，係我朋友揸車坐朋友嘅車，就係、是、前半年前嗰個十號風球嘅時候咧，咪落好大雨嘅，又黑雨咁樣，因為黑雨放工，朋友車埋我翻屋企啦，就係、是、啲風啊雨啊帶到佢都係話，我揸住嗰堂台我都好緊張嘅，因為佢會搶太咁樣啦，咁、所以就要即係喺呢啲咁大風大雨嘅。时候咧就要留意翻，即系安全啲咧就揸慢啲就最好。 而家系大风啫吓， 系啦，有大风啫，而家大风啫。 不过去到啲桥嗰啲位咧，都系小心啲好啲， 系 冇错， 系啦，安全第一。命长久系啦， 朝朝早我哋都系提大家啦，一定要小心啊！星期咧就唔好揸车揸得快啊，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啊！咁、我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咁就系咧红磡道，头先我咪讲爆水管嘅、真系好啦。咁而家重开啊封路， 哦、 就系、是、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啦，近住红磡村咁啊，而家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啦，咁、所以封路重开嘅，咁大家留意翻啦， 整翻好啦吓。 咁另外讲一个城市啊，相信大家都知啊，琴日见到媒体咧一出啊，你知咧我哋神光计抢闸。報道是就是講呢個香港馬拉松啦，2024呢個封路喎、 哦。 你知啦，呢個大型活動對我哋香港人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 係越做越好啊！ 你有冇報道啊？ 我冇啊。 係啊，哦，你係中意行山啫，你唔跑步啊嘛？ 因為我中意喺山嗰度跳下跳下咁樣、如果你跑步，我個人啊嚇、我個人都覺得誒，佢哋呢個城市係好犀利嘅。 係啊。 咁但係因為跑石屎路咧，我覺得好攰，同埋好似啲風景咧，佢其實佢風景都已經。已经好靓 啦， 但一路平时练习嘅时候咧，就唔系成日望住个石屎地啊，好似好攰咁样。我个人就好容易咧会分心，咁、所以我就转战咗喺呢个山径嗰度。咁啲路咧就凹凹凸凸嘅，咁就 好挑战性， 系啦，好容易咧就会令到自己集中精神。如果唔系咧，我喺度发梦，一条路咧真系太平啊，喺度发梦，跟住谂下谂下谂下其他嘢，今晚食咩啊？使唔使煮饭啊？咁嗰啲咩？ 使唔使煮饭？唔使你谂系咪啊？ 要噶， 哇！你真 系 好难谂啫， 唔系嘅。大家 都好 难 嘅，系啊！ 我成日觉得 食咩都好辛苦噶， 系啊， 系啊，日日都要谂食咩。 中意煮饭嘅男人真系好男人嚟嘅，又顾家啊， 希望抽到多啲时间煮啦。 最好啦，相信你太太都好幸福啊。不过咧，唔讲你太太幸福之前咧，讲下佢咧有得参与呢一个嘅香港马拉松都好幸福噶。不过大家要知道啊吓，封路咧就系点样咧，就系、是、会由星期六噶啦，星期六开始啊，唔好谂住系星期日啊。由星期六嘅晚上11:30开始咧，香港啦，即系香港多处地方啊，会分阶段咧实施。封路噶，咁咧就会按照呢个赛事嘅进度咧，就会分阶段重开啦。咁除咗呢个中环渡轮码头耀星街呢一段嘅西行之外咧，预计啫，所有嘅主要道路咧都会喺大约星期日下昼2:00重开。因为咧，点解会答呢个问题咧？好多听众都会问，你讲咁多封路，我都知啦，吓、好多地方封，我都明白嘅。但系大约会几点钟到开翻噶？我最想知样嘢。咁佢就想喺你开翻之后先揸车出去，冇影响嘛。咁所以咧，今年咧运输署就话俾听啦，大约估计咧，除咗头先我讲嗰个中环渡轮码头嘅耀星街之外咧，咁其他主要道路咧。大約會喺下晝2:00咧就會重開嘅咁樣啦。好啦，咁今年全程同埋半程嘅馬拉松比賽咧，都係由尖沙咀彌敦道出發啦。咁啊，彌敦道出發大家都知啦，會封好多地方啦，包括咧就係會沿住呢個嘉連威老道啊、亞皆老街咁樣封啦，跟住就會封埋昂船洲大橋啊、南灣隧道啊、西隧啊、江樂道西天橋啊咁樣，跟住就會佢哋跑下跑下就會喺青葵公路咧就折返翻去埋彌敦道嗰度啦，咁樣做終點。咁好啦， 似於 犀利， 犀利啊！起好啦，所以全馬就咁犀利。 係啊， 咁仲有啲咧喺港島區喎，因為啲係半馬啦， 嗯、 就喺其他賽事嘅起點咧，就會喺港島不同嘅位置嘅。咁、 嗯、 終點同樣都會係擺喺維多利亞公園啦。咁十公里嘅比賽咧，就係會以東區走廊嘅中環同埋灣仔繞道嘅出入口咧做起點嘅。咁所以咧，沿住東區走廊跑咧，會封咗咧紅興道啦、博覽道啊、龍和道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頭先我講咗尖沙咀同埋港島都有封路措施啦。咁由於全程嘅馬拉松比賽咧，係用呢個長青公路、長青隧道同埋南灣隧道去九龍方向嘅行車線㗎，咁所以咧青嶼幹線啊、青馬大橋去九龍嘅車輛咧，記住啊，係去九龍方向咧，就要改行咧青衣西北交匯處啊、青衣北岸公路啊同埋清泉路啦，咁啊，所以咧可能咧預計咧一帶咧。即係大約因為兩點後先重開嘛，咁、 啊、 上午嘅時間十一點鐘可能會比較車多， 係啦，車多。 咁好啦，講咁多封路，最主要大家都係想知道啦，唔影響邊度啊？咁好啦，上述嘅封路措施咧就唔會影響由港島啦、九龍同新界東去翻國際機場同大嶼山嘅車輛嘅。咁你知啦，搭飛機好重要噶嘛，個個都話：哇，你封曬啲路。会唔会影响我去搭飞机啊？ 唔会嘅， 唔会嘅，我哋呢份 点都俾你飞嘅， 好贴心啊，系啦。 同埋最担心有阵时，譬如影响到啲游客，佢嗰日谂住走嘅咁样，咁、人哋又冇份马拉松，咁但系又要喺度同一齐塞嘅话，个系个预算咯，咁样。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好啦，咁西隧咧去翻九龙方向嘅管道咧，嗱维持开放通车啊，即系西隧只系影响去港岛方向啫，去九龙方向嘅管道咧系维持翻开放通车嘅，咁所以咧。依一个比赛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都因为依个比赛咧，同时都会好早翻咗嚟咧，就同大家报道依一个嘅交通消息嘅。 嗯， 你知啦，马拉松咁紧要， 系啊， 不容有失嘅。 当日咧就可能的而且确嗰个叫做交通上面咧会有啲调整啦。咁、但系都系一个上午嚟嘅啫。咁又唔会话真系影响到好耐嘅。咁亦都系叫年度盛事啦。咁亦都好多外国嘅叫做健儿咧都会嚟香港一齐叫参加呢一个嘅比赛。所以我觉得大家。遷就一下自己在交通上面咧，就預鬆多少少時間。 冇錯，咁同埋封路期間咧，最緊要留意啦。星期六晚上11:15開始，即係大約啊，大約11:03開始，大約有210條嘅日間巴士路線同埋35條嘅日間專線巴士路線啦，都要分階段啦，服務會暫停啊，或者係改道噶。咁所以大家咧要留意翻啦，你搭開邊條巴士線咧，都最好咧就係早少少 check。所以咧有時改路封路咧，真係都幾大家要留意。點解咁講咧？咁啱咧，星期日咧，我嘅親人啦嚇，就去搭飛機去某個地方。咁平時咧都預開喺樓下，幾分鐘就到，即係樓下有車有巴士去噶嘛。點知咧，今個禮拜日咧，好彩我醒目做交通啦，因為有賽有依個跑有依個比賽啊，比賽係好似單車比賽喺我樓下啫。咁佢貼。咗告示，不過好彩唔係我醒目，應該係話我知道每一樣嘢都預早少少，唔好真係遇到咁問。咁、平時你係預五分鐘嘅，咁我就同我親人講：，哇！你雖然係話預早五分鐘，因為你 miss 咗班巴士咧，要一個鐘頭先有。 哇！ 係啊，啲機場巴士啊，啲屋村嗰啲啊， 係 一個鐘頭先有。哇！如果你為咗慳咗少少時間，咁問五分鐘前、三分鐘前到咧，萬一有咩意外咁點啊？係咪先？咁後屘好彩佢聽我講啦，後屘佢哋點解咧？佢打電話讚我原因咧就係話：哇，好彩你叫我早15分鐘到啊！點知去到咧，原來真係咧。因為封路咧，個巴士站封咗。 哦， 佢好彩啊！咁啊，九巴都好貼身啊！佢有個巴士嘅站長咧喺附近啊，企咗喺度啦。因為我見到又 哇，佢唔係淨係貼咗張 memo 啊，就企咗個人喺度。 兩個人企喺度真係好好啊！所以我真係要讚九巴，一順神早流流，一人企起咗喺度啦。咁跟住我親戚就跑埋去啦，問佢：哇，你嗰個叫做海安路，海安路好長噶嘛，邊一忽啫？ 係咯係咯。 咁佢就好清晰咁話佢聽嗱，你點樣直行再轉咗，那個巴士站就改咗去嗰度啦。佢話好彩佢夠時間，所以。就去到咯，如果唔系就赶唔到呢班巴士，要等一个钟头。咁、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讲啦，尤其是系去搭机场巴士嘅话咧，因为你未必一定系知道突然之间有啲咩嘅比赛，或者你知而家香港仲日夜缤纷添， 系啊， 好多好多啲活动咧，我哋系未必会预知噶嘛。因为我哋要系媒体咧，我哋一定要成日去抄资料俾大家听众知道啦。咁但系有啲可能唔系噶嘛，系咪先？除非你成日朝朝听住晨光啦，咁咪知好多嘢啦。 咁啊，梗系要啦，所以继续黐住晨光，又黐住 Didi 啦。 如果唔係就會比較冇咁貼身咯，所以大家咧即係預翻鬆少少時間啦，因為一時有時嘅改路巴士站搬咗你，真係咧。 捉不摸不着。 系啊，所以嗰啲巴士站改咗嘅话咧，我哋都会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同大家讲下嘅。咁啊，留意到依同自己嗰条线系有关系嘅话咧，可以竖只耳仔听听啦吓。 系啦，咁啱我个亲人咧，佢咁啱去到有两个巴士站嘅站长企喺度啫。如果冇咧，佢都几彷徨噶。咁、所以咧，大家最好就系、前一日做地做足工做足功课，准备下哦。原来我听日搭嗰条巴士路线，会唔会真系咁巧突然之间改路啊？咁大家 check 清楚咯，安全少少。 冇错，点都喺落楼嘅时候，即系揿个 apps 出嚟睇一睇，因为佢有啲改动嘅话，佢哋都会有公 告。有啊，首先我讲咁多嘢咧，其实咧，如果你要我讲半个钟头都讲唔晒嘅封路，所以我唔想牙小白嘅 airtime。哇，佢几多封路，几多条，几百条巴士线啦，专线小巴改道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详情嘅话咧，好容易嘅啫，上翻去运输署网页咧就可以睇得好清楚噶啦。咁、或者系想搭嘅巴士路线，亦都可以打去九巴查询啦。咁大家可以清楚会唔会影响我行嘅道路。 明白，好，唔该晒 Didi， 非常之详细啊。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 Vicky 啦，出边嘅情况点咧？ 今日真系天阴阴啊，啲云咧都比较厚啊，咁所以咧即系都凉凉地，都好大风添吓。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都注意保暖啦。咁因为其实虽然今日咧天文台就话咧最高咧就系21度啦，咁但系咧即系朝头早出门口唔好冷亲，咁啊最好咧褛翻件褛系最好啦。 咁呢一个天气的而且确呢有时变化呢都比较上特别啦。时冷又时暖咁样，朝头早啊有啲寒，跟住晏昼又和暖，咁所以都难捉摸啊吓。 係啊，咁所以大家呢就係、喺个手袋嗰度最好带定件褛咁就最好啦。 好，唔该晒啦吓，唔该晒 Vicky。咁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多云，天气稍凉，而家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21度，咁啊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东风。展望啊，明日风势仍然颇大，以及咧就稍凉噶。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咁啊最低嘅气温咧会降至12度或者以下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中级别嘅水平，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会生效紧嘅。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流程团队会踩住两个辘去到新界， 喺充满童趣嘅单车公园，将幸福亲子情广播。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晨光大学， 好啦，早上嘅7:21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入边啦，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咧就系邀请咗。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早晨，小花， 早晨，系咁啊，原本咧都谂住咗啲题目咧，咁啊同各位听众分享，不过 Ringo 都好好啊，因为佢即系留意到咧，而家即系市面个情况好多可能同嗰个交通意外有关啦，系啦，咁所以 Ringo 咧都建议话，不如我哋傾一傾，到底有冇啲咩分享？就係、是、關於嗰啲醒目司機，點樣先至可以做到一個醒目嘅司機？喺駕駛方面，我哋有啲咩特別嘅地方要注意？有啲咩陷阱，我哋原來冇留意到嘅咧 ，Ringo。 好啊，嗱，咁當然啦，即係話我哋香港咧就叫做車多人多，地方少，咁通常我哋都喺停車場睇出嚟嘅， 係。 所以其實咧，除咗我哋行車要小心一陣間我同大家提一提之外咧，其實當你開車嘅時間咧。你都要留意一下周圍嘅環境喎、哦。第一咧，即係話當你開車嘅時間，盡量最好啦，因為你通常夜晚擺低架車咁啊、超過8小時、10小時噶嘛。咁咧，你開車咧，其實留意一下行一個圈，睇睇自己啲胎氣啦。車底有冇啲漏水啊、漏油啊？或者哦，原來你後邊車碌嗰度咧，有人擺咗啲。障碍物件系如果啲垃圾喺度， 系、 甚至你行一行个圈有着数啊，睇睇咧你车身咧有冇撞花到， 哦， 隔篱架车会唔会拍得太贴咧？ 系 影咗相咧， 系 咧就可以诶，即系有个资料嗱。咁呢啲咧即系话就唔系驾驶技术，但系咧我哋揸车咧就要早上最好咧行一行个圈，睇睇四条胎有冇偏差咗啊？踢一踢條胎啦，咁啲胎睇下冇唔夠氣啊！呢一啲咧都係我哋醒目司機嘅一部分。第二咧，好多時咧，當我哋一著車嘅時間咧，嗱，當然啦，而家就係 新款嘅電動車。咁但係如果舊式嘅話咧，咁通常咧，如果天氣熱咧，我哋會點啊？着使唔使着一着車先至行車，定一着車就行車噶？ 如果天氣熱嘅話，咁啊著車通常都嘘一聲去噶啦。 啊，天氣凍咧？ 天氣凍嘅話咧，我都要揸車，你都發覺揸個揸嗰下都已經耐咗啦，所以都係行一行會唔會好啲啊？穩陣啲啊？ 天氣如果好凍嘅話咧，我哋最好咧就著我哋叫熱車啊，咁咧即係話咧。等一等，等一等咧，其实好多时咧，啲人咧就依究竟几耐咧？十秒钟、一分钟、三分钟，咁其实好视乎你嘅车型车款。通常咧，你着咗车之后咧，你就要睇下自己温度表。个温度表咧开始即系我哋叫做佢个温度嘅热量够咧，佢就开始个温度表就会上升嘅。咁当我哋上升到大概啊，大概一半到啦。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个。比较适合嘅叫工作嘅温度，你开车就得噶啦。咁所以有啲车咧，可能嚟计十秒或者廿秒，有啲车可能一分钟。当你冬天冻嘅时间咧，你就最好咧睇睇自己嘅温度表正唔正常啦。当然咧，唔系去到热嗰个部分， 系嗰个就 要行车啊。 系嗰个就唔好行。咁但系我又好奇想问，原来啲车都系十秒、二十秒，其实佢都去到嗰个适当嘅温度噶啦。 啊，適當冇錯、因為你行車嘅時間咧，佢進壓爆牌咧，一秒鐘咧，佢已經係行咗差唔多幾百轉噶啦，即係喺嗰個輸痛裏邊。咁所以咧，通常十秒廿秒咧，你睇到個温度表咧會自己上升嘅。咁當然咧，我正話講啦，視乎啲車啦，有啲好舊嘅老爺車，可能要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都唔出奇嘅喎。咁呢啲咧就睇自己車啦。 原來我嗰架都已經係老爺車啦。 好啦，嗱。开始我哋讲下咧，就系我哋行车嘅时间咧要留意啦，特别喺香港吓。第一咧，如果我哋要刹车，有啲咩原因你要刹车 嘅？咁啊，梗系同前车距离开始近啦，咁唔想碰撞嘅时候，梗系要刹车啦。 或者你预见咧就话，咦，前面可能好塞车啊，咁你刹车。但系咧，你一定系要留意一下你自己同前车嘅刹车距离。唔好太近啊！太近咧，你要好大力踩。好大力踩，你知唔知道会发生啲咩事啊？ 好大力踩系咪会个车会失控，左右飘咁啊？会唔会噶？ 未去到、 未去到呢个位嘅。 好大力踩嘅时间咧，有机会后边嘅车撞到你啊！ 哦，系、哦，因为后边嗰个车有可能跟得我太贴、哦。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揸车都好啦，咁、其实跟车嘅距离好重要，呢、這个咧就代表你自己够唔够位，即系跟住前面可唔可以慢慢刹停嘅车。如果你好大力去刹车，后边嘅车亦都睇下佢跟唔跟得你一个安全嘅距离。如果唔系嘅话咧，导致有追尾嘅。咁、所以咧呢一、這个咧就要留意，好多时我自己救到嘅车嘅，前面嘅车停车我刹。但后边咧就嘣一声啦，咁因为点解你太急刹车咧，后边跟车如果跟得贴咧，佢就未必刹一次。 系 呢啲系香港经常发生嘅事。 系啊，所以见到喺譬如高速公路嗰度咧，点解会连环撞咁啊？五六架咁样串烧仔，因为其实大家跟车都太贴， 跟得太贴。 系啊。 你见到个红灯咧，谂住慢慢停嘅，但系原来前面嘅车咧，一见到个红灯咧，差唔多要停噶。咁你停唔切嘅话，你咪撞到人哋咯。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咁嗱，呢啲要留意啦。 好啦， 当我哋香港，因为好多时未必一定平路啦，譬如天水湾啊、山顶啊，有上车有落车嘅。记得我哋落车嘅时间咧，我哋适当要运用个波档，就唔好长期咧踩住个 brake。踩住个 brake 咧就系慢嘅，一路咧慢慢流落去冇问题啦。但系你长期踩咧，嗰、那个 brake 咧就会过热啦。咁咧就会咧好可能咧即系话嗰个我哋叫制动系统的效应就冇咁好啦。 系 长期落去咧，特别啲大型车辆咧， 系 最就忌咧就成日踩住个 brake 嘅。 系 咁所以咧，我哋落车咧尽量可以嘅话嗱，就算唔系首波啊，首波咪可以将佢。轉翻落去低嘅波檔， 係啊， 其實自動波都可以。 自動波佢自己會，其實佢落斜嘅話咧，佢自己會轉咗噶啦。原本譬如原本六波嘅，佢會自己轉咗落去四廿咁樣噶啦。 冇錯，咁同埋如果好緊急嘅時間，咁啊落翻個 S 咯。嗱唔好落 M 咯，記得由個 D 波落翻個 S。 係 S 咧，其實好大力， 但是慢啦，佢系个 talk 嚟噶嘛。咁呢啲咧就帮助到你咧更加有效咧个安全嘅停车。咁、 哦、 当然啦，亦都系譬如话香港嚟计如果系要爬头，爬头咧嗱，记得嘅呢度咧可能时间方面啦，爬头咧。記得咧，好多時有啲人咧就踩住油，用 D 波咁樣啊，踩快啲去。記得，當你真係要爬頭嘅時間咧，其實你最好落低一個波檔， 係 或者 sport， 因為點解、 哦、 當你爬嘅時間唔夠力咧、 啊， 你就有機會失控。咁、 啊、 所以咧，你低一個波檔咧，當你再加速咧，會快好多嘅。咁、 哦、 呢啲咧，要留意一下。 哇！呢、這個真係、啊、真係技術喎、啊，呢、這個係。 是啊，咁所以呢即係呢一啲呢有时有啲驾驶嘅少少技巧啦。咁当然呢过弯嘅时间最简单嘅。 嗯。 过弯呢好多时呢啲人呢啊咁去到转弯呢係由收油定加油呢、记得一样嘢。因为转弯又离心力。咁、所以通常呢我哋入弯之前呢就要减速。 嗯。 当入咗弯之后呢就要加油，因为点解啊？喺弯里边有离心力，咁、所以咧，之前就要慢， 明白 但系去到弯咧、 哎，我哋就五秒就 Ringo， 系啦，咁样咧就可以安全好多啦。 明白，好，唔该晒 Ringo， 下次再倾，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巴以冲突百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呼吁立即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古特雷斯促请立即停火，以解决加沙地带前所未有的平民伤亡、人道危机、人质及紧张局势在整个地区蔓延等的问题。他又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状况难以形容，人道救援工作面临障碍。他敦促各方尊重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保障平民的基本需求。加沙卫生部门指，自去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超过24000人死亡，60000多人受伤。以色列指共造成13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仍然有130多人被扣押。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亚丁湾向一艘美国货船发射导弹。较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得悉有一艘美国船只遇袭，船上未有受伤报告和重大损毁，船只继续行程。英国海事贸易当局表示，在也门港口城市亚丁东南面有船只遭遇事故，并且引述船长指船只被一枚导弹击中。另一方面，有也门居民表示，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城市荷台达国际机场区域发生爆炸。中亚多国近日就台湾地区选举发表声明，重新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哈萨克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乌兹别克指密切关注台湾地区选举，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塔吉克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土庫曼表示，在國際法基礎上支持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天氣稍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風。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强烈过后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峰同你睇翻出面交通情况，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南地交汇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屯门市中心。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收费广场，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都系去到收费广场，私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喺欣怡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喺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而家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泥围。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五块田。跟住提翻你啦。较早前红磡道水管爆裂已经修复完成了，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红磡村的行车线已经解封。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强风措施仍然继续，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司机大哥。唔該停一停車先啦。 乜我行錯路咩？ 係揸錯同埋坐錯晒啊。 小姐你講緊乜嘢啊？ 司機大哥，你張凳同埋個凳背膠都咁厚，個人寒晒背，伸長雙手咁樣去揸住個胎盤，咁樣揸車好容易造成肩頸酸痛㗎。你都係校返前啲個座位，背脊呢就貼返住個凳背坐，令到背部有足夠嘅承托，咁样就揸得舒服啲啦。 好啊，咁我下一个灯位咧就停车，然后校翻好个位先。 仲有啊，我见你放咗剩翻一半嘅汉堡包同埋汽水喺隔篱位，好唔健康噶。拣饭盒就要拣啲蒸、炆、烚或者白灼嘅菜式啦。仲要记住安排小休同埋去厕所嘅时间，喺休息时段可以做下简单嘅伸展运动，有助促进血液循环同埋避免根基劳损。同埋每日最少饮六至八杯水补充水分，避免缺水啊！ 多谢你咁紧张我健康啊！ 既然我俾咗咁多健康贴士你，系咪可以收平我几蚊啊？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 二台话你知，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全力冲，一齐见证香港海关点样尽全力与犯罪集团斗智又斗力。电视节目《海关 Get Set Go》深入介绍海关各个部门嘅任务，由反走私到打击假货，到打击毒品，让你我知道每一位官员点样紧守岗位，为香港把关。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随住丁丁丁创作的漫画火遍全网，收获无数粉丝的同时，亦都吸引了恶意抨击和妒忌他的黑粉。有人故意冒充粉丝搞事，而这个人竟然是他识的人，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晨光第一线，阿欧。 7:39，哇！今日都几大风，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紧噶吓，咁啊，咁啊，大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啊吓，天气就稍凉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嗱，干燥呢个系核心啊吓，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吹清劲至到东强风程度嘅东风啊吓，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朝头早仲有少少湿湿润润啦，咁啊唔算太干啦，咁通常咧晏昼嘅时候就会干一啲噶啦。嗱，点解话干燥系核心咧？今日同 Vicky 去倾下先啦吓，想讲下咧消委会咧新出嘅报告，咁啊80%嘅唇膏咧，咁啊检验效果咧都唔系好太理想，咁啊即系部分咧有一啲成分都系对人体咧不太好咁样，特别系咩咧？特别系都几多系。啲歐洲名牌紙喎， 係啊，都冇諗過啊。 係啊，咁歐洲名牌紙，你知我講邊啲㗎啦，咁樣。 都 係 嗰幾隻啦。 都係嗰幾隻啦，咁樣。咁都幾詫異喎，佢哋嘅四款檢驗出嚟嘅份量都超出咗歐洲嘅安全標準。有趣，佢哋本身係歐洲牌子，但係佢超出咗歐洲嘅安全標準，但係繼續出口嚟到香港啊。 即係其實嗰幾隻牌子咧，我見到啲化妆师都成日用 嘅，系啦，咁你好正常啦。如果你话你身边系另一半咁出去，可能食完餐西餐咁啊，补补个嘴咁，通常都系用呢几只牌子嘅叫做 都几热门噶呢啲牌子都。 你系咪中啊？你中唔中啊？ 中。 你都中咯，系啊，你都唔系好贪慕名牌嗰啲、 啊， 你都中，咁佢一定有佢嘅可用度啦。第一可能攞出嚟就比较威少少，第二就真系个色彩方面就比较好睇啲啦， 系 咪、 啊？颜色方面啦，同埋我拣唇膏咧，其实都有少少习惯，就系佢唔能，因为我个嘴本身偏干嘅，系啦，咁佢比较润咧，我就比较喜欢嘅，系啦，咁佢都系润嘅。 我都觉得女士咧，即系嗱，纯粹男士睇女士先个角度啊吓，咁我转个头会话翻啲男人几咁污蔑噶啦 ，OK， 你哋唔使惊，我纯粹男士睇女士角度咧。如果有阵时咧，女士咧，你近少少睇佢咧，佢个嘴咧系会有啲白色少少甩皮咧， 甩晒皮， 我会即刻同佢讲话，喂，你不如你擦嘴咁，你擦嘴啊咁，因为 我中意搣嘴皮添嘅， 咁就嗱，搣嘴皮系一个， 但我润唇膏就搣鼻啦， 系啦，搣嘴皮系一个有趣癖好啦，我只能够讲咁啊，有阵时有啲人搣嘴皮搣到损晒。系噶， 唔会 嘅，得噶啦，你有啲人咯 ，OK， 咁好啦，嗱、有啲咁嘅人，咁所以就要用翻润唇膏啊，或者用翻唇膏啦，咁所以我都会咁提议，咁啊讲翻有啲污秽嘅男仔咧，有阵时个嘴唇咧长期爆裂咁样啦，咁我都几建议咧。通常去完旅行都要买支润唇膏俾嗰啲男仔同事噶， 所以我买俾你哋咯。 你系啊，你都有买嘅。 我哋开麦，我哋要讲嘢啊嘛。 我自己咧，因为饮水都几多噶、所以我唔算太过叫做成日个嘴会有啲白色嘢要搣啊咁样。咁、我又亦都冇搣嘴嗰下手势嘅。咁、因为就算有啲朋友搣嘴嗰下手势咧，其实随住 COVID-19 咧。其实冇咗、你戴住口罩点搣啊啫，咁都个瘾头大到系唔得，我要拉到个口罩搣搣搣，跟住再戴翻口罩再搣搣，咁你的手又污糟喎，咁好啦，跟住你话唔系噶，我只手都会先喷喷喷，跟住搣搣搣，跟住再喷。哇！好， 所以呢个习惯咧都系因为 COVID 改变 戒咗少少啊！你都 系噶 戒晒定系点啊？ 咁又未去到戒晒。 咁你有冇复兴翻噶？而家 有 估到你会啊？ 用复兴梗 系 有， 系啊！你有复兴翻呢个坏习惯系咪啊？ 系同埋嗰阵时咧唔使搽咁多唇膏噶，即系润唇膏会 keep 住搽嘢，因为一嘴干你硬系讲唔到嘢咁样噶。 系依家就会搽翻啦， 系会搽翻啦。不过其实睇翻嗰个唇膏咧，即系其实佢都有讲，佢话如果我哋每日使用嘅话，女士啊吓、即系特别你一出去拍。嘢同埋或者特别大家咧都贪靓噶嘛，有时个嘴苍白都唔系咁好精神咧。 系， 原来佢话每日使用咧，等于吞咗5支嘅唇膏咁噶。 系啊，所以用得多都未必系好啊，或者补得密咧，可能有啲朋友仔职业向啦。咁、你本身一个喺 化妆师 系啦，或者化妆 專品櫃嗰啲朋友仔，咁你都係代表緊個牌子，你唔可以太污衊啊，或者你都要成日即係可能一食完個麵包，你就即刻搽翻個唇膏咁樣。咁我有啲做 sales 嘅朋友就係唔想成日補咧，佢哋好多嘢都用飲管去操作咯。 哦， 係啊，因為飲管。飲所以即 咬住 嗱，譬如你 食嘢係咪好似人哋嗰啲抹特嗰口牙塞落去？ 係啊，所以咧 片皮鴨係 啊，每個行業都有每個行業嘅苦處啦。我只能夠講，咁我就最中意睇錢㗎。同大家落翻消委會個測試咧，同時發現咧多款嘅高性價比嘅唇膏啦，咁啊七款入邊咧個售價都係300蚊留下嘅，個CP值係高嘅，300蚊留下嘅啫，總評分有四粒。升以上嘅，当中咧有啲入。本嘅叫唇膏咧，其實都係 under 100蚊嘅，大概95蚊到嘅啫。咁啊，95蚊就好合宜啊！呢啲價錢又可以用到啲優質啲嘅唇膏咁樣。咁當然你話喂最貴去到成500几蚊一支嘅唇膏都有咁樣。咁但係作為一個女士，就算你唔係滴滴化妝或者做目前，大概3个月度應該都用曬一支唇膏或者潤唇膏，係咪？ 如果日日搽嘅話， 會唔會係咁啊？ 可能2个月都用得曬。 係啊， 如果日日搽喎。 2-3个月咁样咯，咁我记得成长年代有啲女士好中意用嗰啲唇彩嗰啲噶嘛，依家又好似冇咁兴喎，即系攞个手出嚟扫嗰下咧， 因为嗰啲黏黏立立咧，我试过你知唔知啊？我有一次搽咗唇彩之后，突然之间出街嘅时候，有只嘢飞咗埋嚟，黐住咗个嘴，跟住自此之后咧，我就冇再用过唇彩啦。 系咁，梗系只嘢嘅问题啦，唔关你事啦。但系哇，谂到都几屈肉酸喎，呢个画面，可能真系令到嗰个位置。嗰啲昆虫啊，都以为好似哇，即系士多啤梨蛋糕得个石一啖先嘅，乜只系原来 Vicky 个嘴嚟啊？OK， 咁啊，佢应该都恨错难翻，因为佢都瓜咗啦。另外，我估呢一只， 因为我一嘢已经拍咗咩嚟噶？ 咁梗系啦，一定劲惊啦。咁但系即系每样嘢都系潮流嘅。我记得大家睇电影睇得最多咧，就系通常嗰啲人咧去搽翻个嘴咧，即系啲靓嗰啲女主角搽翻个嘴，跟住要个嘴咁样合住嗰一下咧，系好有大头噶嘛呢、這个动作系。即系我成长，譬如你睇《花样年华》，系《花样年华》嗰啲咧，画完嘴之后张曼玉啊嗰啲咁样，你会睇到呢啲嘅镜头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女士们咧就要。睇下呢啲研究報告咧，你就會知道啦。喂，有啲咩嘅唇膏啊、唇彩有性價比高之餘，第二樣嘢就係唔好買啲過度含有金屬元素嘅咯。因為當中都發現咧，呢啲金屬元素有好多嘅，譬如咩鉬啊、鑷啊，或者鑷啦毒咁樣，可以導致咧過敏性嘅叫唇炎嘅，咁啊造成咗甩皮啦、嘴唇龜裂啦、紅腫啦，或者咧皮膚灼傷、刺痛呢啲現象嘅咁。咁你谂下，你搽呢啲唇膏、唇彩嘅嘢，睇嚟靓嘅啫，你冇谂住哇，你龟裂咗或者甩皮，咁你越搽越衰嘅话，你冇得一层冚一层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就比较难搞少少咯。 系啊，即系同埋讲翻有啲习惯啦。其实而家咧兴咗好多新兴嘅唇膏咧，就系你搽完之后咧， 俾你搣系咪？ 唔系，真系有一只系咁。 知你啲人想搣咧，佢搽完之后咧，佢特登有层薄膜，跟住。俾你過下手印咁樣， 嗱點解佢會有點解佢有塊膜會俾你搣咧？嗰層薄膜咧就係食咗啲色落你個唇膏你個嘴度啊，咁就變相咧可以 long last 咁樣，係啦。咁而家其實興咗好多咧，就係有好多呢啲嘅色彩嘅唇膏咧，就係食咗落去個唇度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女士其實反而有個習慣就係咧，我哋平時翻屋企落妝嘅時候，一定要落埋個嘴。有好多女士咧都會忘記咗㗎，係你抹落完塊面之後咧，你唔記得咗個嘴㗎。 真喎， 系啦，同埋食嘢之前啊，因为而家其实咧都话，就算茶都好啦，唔好舐咁多啊，食咁多，食饭之前抹咗个唇膏，呢一个系我平时都唔会做，但系而家睇完呢一个咧，我觉得都要养成呢一个习惯咯。 系咁啊，有个温馨提示啦，上咗朝头早嘅你，可能化紧妆出门口咁啊，准备翻工迎接靓靓心情嘅一日，咁啊听到阿 O 同埋 Vicky 讲啦呢一个题目嘅时候咧，都要特别注意翻啊噃。 世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下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要你结成家族破旧，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要飞， 十里廿里万里我都怕死， 掠过暴雨变沙漠传奇。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 唱起 他跟你亲吻甜腻， 除非 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知不会罢手。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传说中的魔仙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里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咪曾比达嘅魔尖，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查唇膏要查得健康，我哋平时都应该要做多啲运动，健康啲嘅。 你有冇做多啲啊？但系 哎呀，未啊！去完旅行翻嚟，肥咗好多，仲未开始做，因为咁翻工。 你而家冬天啊，冇 所谓啊， 喺边嘅？不过做运动真系系重要啊，尤其是冬天嘅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懒起上嚟嘅。咁夏天反而又多啲人跑跑跳跳啊。 夏天嘅食欲咧就照道理冇咁强。 系啦，即系相辅相成啊，系咯 同埋冬天啲衫遮到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总会有遮唔到嘅一日嘅， 系啊， 正所谓水退之后就知道边个有冇着泳裤， 冇错。 不过冬天做运动咧系有好多好处，同埋燃烧我哋嘅脂肪咧其实系多啲嘅。不过今日就唔系同大家讲咧冬天做运动嘅好处啊，今日同大家咧系想睇下究竟2024年呢个全球嘅健身趋势系点？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报告出咗嚟咧？其实咧喺美国运动医学会咧，佢哋每一年年初咧都会有一个咁样嘅网。 网上调查啦，线上嘅问卷俾大家咧，嚟到去预测究竟，咦嚟紧呢一年佢嘅全球热门嘅健康趋势系点样咧？咁就得出咗20名嘅。咁呢20名咧，唔系话第一就系最多咁样，系总括嚟讲咧，大家可以透过呢20名嚟到去了解，究竟呢一年大家喺运动上面会唔会有啲乜嘢新嘅方式，当中会唔会有啲乜嘢新嘅变化咧？咁其实睇到呢二十项嘅项目里面咧，当中咧其实就见到，大家好似都对于健康运动呢个概念咧，好似系深入咗喺我哋嘅生活当中。点解咧？当中咧有4样嘢咧可以睇到嘅。第一咧就系有一个职场健康嘅课程。咁其实职场健康课程我哋香港都有啊。香港咧有好多职场健康精神药章嗰啲咧，系啦，都有喺我哋嘅职场上面啦。可能每个星期啊都会有运动啊，甚至系每一日有一啲我有上过去嗰啲公司咧，系成个乒乓波台啦，或者甚至系有几。层嘅可能12、13、14系属于嗰间公司， 康乐组啊， 系啦，喺12楼嘅时候有一半都系咧，课大家可以打到羽毛球。 系啊，咁啊有阵时有啲叫职安真汉子啦，即系工业界嘅朋友 咧就职安真汉子， 系啦，工业风嘅朋友仔，咁通常朝头早要做少少早操先嘅， 系 拉筋 先啦。如果唔系你即系一阵搬社嘅时候都好容易拉一拉， 整个吊机车， 冇错， 系啦，挫亲条腰咁就冇啦。 甚至乎咧有啲老手都好好噶，会有好多唔同嘅健身课程咧，俾大家喺食完 lunch 之后咧，可能有一个钟头去做运动。我觉得呢啲几好有意思啦。咁样 早2、3年前，小白记唔记得我哋都用晨光嘅团队啦，咁都同啲职业嘅司机 记得噶， 一齐做运动啊！ 喺啲站头嗰度教佢哋做啲伸展运动 啊！ 系啊，咁嗰阵时都系噶，你职业司机有阵时搏命走多几转咁样，咁但系好多叫做的士哥哥都有少少职业病啊， 因为佢坐得太多 啊。系啊，咁你都要喺站头嘅时候，即系唔系叫你拍低架车，你短短1、2分钟拉下筋。 系啦、啊。又未有客嘅时候，你就要去喐下个人啦，伸展下咁样， 会好啲咯， 好远， 好开心噶， 血气行好啲啊！ 大家一齐拉下筋啊，系啊，真系需要拉。 的士大哥见到我哋又开心， 系咪啊？ 唔系嗰日我哋好似都有啲靓女啊， 梗系有啦。 啲的士司机哥哥咪好开心咯， 要影相， 梗系唔会见到我同你开心啦， 冇啦， 可能都会见到你开心嘅， 唔系见到你都开心啦。我记得嗰阵时系同阿 Sugar 去 ，Sugar 去啊， 咁 Sugar 都封咗。盘啦，依家系嘛？俾阿 Lago， 俾阿嘉乐，咩啊？私有化咁样 嘛？我哋要派阿船仔出去。 我以为你话咁去派嘉乐出去啦，咁样系嘛？既然佢私有化，做咗 Sika 咁派嘉乐出去啦，咁样 夫妻档 派船仔出去系嘛？ 系啦， 唔好啦， 船仔 系啊，船仔都好为好为食啊，好为食 味心咧，船仔又 系啊，有细味心，讲错说话，你撞咗啲的士哥哥啊！ 讲嘢多一两句嘅时候，惊佢讲错。 你同啲的士师傅倾偈都有。 有佢哋嘅套路噶，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都要避重就轻一啲噶。 系即系船仔咧都少做运动啊，所以咧要同啲司机大哥一齐做下运动。 船仔直头唔系少做运动啦，系唔做运动。 系啊， 的士大哥有阵时喺站头都会企起身啦。佢懒到啊，真系。 好啦，嗱 ，Vicky， 你讲呢个research 就头先讲咗一两点啦，再继续补完埋其他嚟听下先。 系啦，嗱，其实啱啱讲到就系职场健康呢个课程咧，其实喺往年咧系冇噶，即系唔喺呢20内噶，咁就喺今年咧就出现咗喺度啦，咁所以都证明到大家啊喺职场上面咧都会做运动啦。除此之外咧，就系当中有几点嘅都见得到咧，就系譬如一啲生活形态嘅医学啦，大家对自己嘅身体咧多咗可能要求啦，或者系注重多咗，咁就知道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健康啲咧？当然就系做运动啦。咁而且有好多专业嘅健康服务啦，都纳入喺呢20入边啦。咁同埋一啲嘅良药健康运动与良药咁样有呢、這、一个呢呢、哦、项嘅 良药系咪类似嗰啲 supplement 嗰啲 咁保健品咯，保健品 系啦，保健品啊，即系譬如会唔会系补充我哋 补充蛋白质啊，补充钙啊呢啲咯， 钙啊咁样啦。咁其实咧又有一项咧，相信大家咧都应该早开运动嘅都会使用到嘅。咁就系有一个咧就叫做手机运动 app。咁呢一个咧就喺呢20内嘅第一名嚟嘅，亦都喺2022年咧系唔系好高嘅啫。咁但系今年咧就多人选择咗，系上升咗14名嘅。咁、其实喺呢一个嘅健康嘅运动手机 app 嘅里面咧，大家都可以知道啦，就系、是、我哋用我哋嘅科技，甚至咧用啲晶片啊，可能系一啲甚至智慧纺织嘅衣物。 令到我哋著咗上身，係咪會可能喐得好啲咧？即係跑會唔會會保護到我哋嘅肌肉多啲咧？ 要嗰啲高智能運動衫咯。 係啦，呢啲咧都係排入咗喺呢二十內嘅。咁其實除此之外咧，都見到咧，大家係用呢一個手機運動 app 咧，就係連接埋一啲社交平台，即係多元化咗，俾大家咧都會覺得去跑步嘅時候好似又多咗個動力。唔係㗎，有啲人咧 show up 都分專業級嘅，即係壓咗個韻啦。即係可能有啲朋友阿小白知有啲行山或者啲專業跑手咧，佢唔係用嗰幾大牌子㗎，係 啊， 佢用啲手錶智能手錶， 佢哋用嗰啲咧， 係 一個星期都唔插電，都仲可以繼續行，同埋好精準。而且有啲甚至乎咧個手錶上面都已經係有 GPS， 好多都有，但係佢係可以指導你話俾你，你喺個山上面，你而家要轉左，你要轉右，好精準啊！ 你如果跑山嘅時候，你咪都帶翻隻，即係平時就覺得 嗰隻太專業，我冇啊，我都係要攞翻個電話出嚟揾路噶。人哋嗰啲就唔使 set 曬路之後咧，個電話不斷睇你，你而家轉左轉左咁樣。 喂，小白係時候整翻隻嗰啲喎， 係啊， 嗰啲太 鼓勵下， 等我練習先， 多多練習先啊， 多多練習。 你都係專業噶嘛？我覺得你整翻隻，你又開始通山跑噶啦嘛？ 係啊，我開始通山跑啦。 係啦，咁所以喺呢二十大嘅裡面見到咧，其實唔單止有呢啲啦，當中仲有一啲中年嘅健康課程啦，青少年嘅一啲嘅運動嘅發展啦，瑜伽啊，重訓都，所以大家都係對健康重視咗噶。 你讲下天气好嘛？ 好啊，好啊，喂，等我嚟。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啊，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大概21度，吹清劲嘅东风嘅。咁啊，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啦。嗱，嚟紧啊，听日咧风势咧都会开始颇大啦，又会系稍凉噶啦。咁啊，今日星期咧日间就会温暖噶啦，星期日气温啊显著下降。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 系咁啊，同小白睇下天气睇完之后咧，咁啊都想去同大家睇翻股市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股市其实琴日都争啲嘅，要跌啲啊吓。不过咧，即系依家就可能电话上咧，咁啊就未能够联络到啊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啦，放心。咁啊转个头咧，我哋啊就可以打翻个电话咧，同股评人朋友咧去倾下今日市况系点咧？究竟啊，琴日啊电能车股暴跌嘅原因何在呢？咁啊，转个头啊吓，咁就同大家讲翻啲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谁知道最好，谁应该更好？从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是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到最终是我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 伤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一人全释多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谁不会盼望是错也是我。是真是伪清醒了我，情和义令我不识破，是复杂是生命的幻觉，结果望着我烟熏的眼光，疲倦透露着繁忙，曾经深深的爱火，笑不死我便庆贺，道理不想想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全释多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谁不会盼望绝望里更绝望，在那彼岸你共我，没有希望，在那诗一般远方，匆匆消失的过往，曾经我丑四我过，两心不再是拍和，令里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不奢求渴望，别让我太绝望，相拥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8:19嘅时间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你一齐跟进下咧港股表现啦。咁啊，琴日咧，港股咧就好淡增持啊，最多曾经升90点到啦，咁啊高见16,334点啊，可惜咧临近中午之后就倒跌啦吓，就争少少咁样。咁啊，今晚美股冇事噶，放假啊吓，咁外围市况都系。没甚了了啦，咁啊睇翻夜期咧都系跌77点到啊，低水43点。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咁啊近排股票市场都系去咗呢个位置有少少胶着嘅状态啦，咁你嘅分析系点咧？咁啊股票市场有冇啲催化剂咧？或者琴日唔大跌咧，可能已经系算系咁啦？你觉得点睇咧？ 其实都好似你咁讲啦，都系一个胶住咗状态咯。就其实投资者方面咧，暂时都系真系抱观望嘅态度啦。咁同埋都系比较系即系 focus 翻系个别嘅股份啊板块，而系多过个市咯。咁就算美股方面咧，其实都大家经历过上个礼拜嗰个 CPI 之后嘅话咧，咁其实就要去到差唔多要去到公布 PCE 嗰阵时咧，先有新嘅方向。不过市场咧就都系。自我實現咧，或者自我一個係即係呢個係覺得咧，就係嗰、那個嗰、那個 減息嘅預期 上邊咧，都係要睇翻一啲係比較呢個係減息嘅，即係總之喺數據上邊嘅話咧，就揾一啲咧就係去支持翻咧嗰啲係減息嘅因素咯。係 咁啊，如果減息嚟講都。 对于香港嚟讲都系好翻啲啦，特别系楼市方面啦，起码即系连跌咗几个月嘅呢个叫做楼市指数都有少少止跌回升嘅迹象啦。咁啊，近排都起码多啲新楼盘都有啲爸爸又出翻嚟帮啲阿仔阿女买楼啦。咁啊，都系即系过往我哋熟悉嘅新闻都出翻啲嚟啦。咁样不过即系楼市方面，即系要回弹都需要啲时间，同埋都需要啲力度啊。啱唔啱啊 ，Kenny？ 我谂咧，除咗话嗱，息口当然一个好重要因素啦，因为你息口方面咧，就直接咧就同嗰个供楼负担方面咧，就系即系定位。有一个好直接关系嘛。第二咧，就如果以投资角度嚟去睇嘅话咧，咁大家就会睇翻嗰个系利息成本同个租金回报啦，个要啦。咁如果当嗰个利息成本方面咧，仲贵过租金回报嗰时嘅话咧，就一定会影响咗投资欲噶啦嘛。咁呢个就系一个息口啊，同埋呢个投资关系啦。咁第二就係剛性需求啦，咁剛性需求嘅話就如果你多啲人結婚啊，多啲人生仔啊，咁就自然嘅需求方面咧就自然就會增加啦。咁但係暫時又睇唔到突然間有呢個情況出現啊嘛。咁不過有啲人講就話龍年咧，即係出年龍年啦，會唔會多啲人生小朋友咧？ 會嘅，響應政府$20,000生小朋友啊，係咪？ 所以呢個咧都有科學根據嘅，因為點解咧？就我有啲研究一啲做即係補習啊，補習學校嘅一啲係上市公司啦。咁其實好簡單，你睇翻咧就係嗰個係政府咧每年都會係公布嗰個係息齡咧，就係學童嘅數字啊嘛。咁數翻十二年前咧，就係嗰個龍年嘅時間嘅話咧，就真係個出生率係大幅增加咯。 哦，即係龍 B 效應喎，真係有一個係咪啊？嗯。 喺個數字係增加得都幾勁下嘅，即係唔係講緊係十幾個 percent 咁增加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譬如開 DSE 個課程嗰啲公司嘅話咧，咁就會預計出年咧報到人數就會係大幅增加嘅。 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都要諗下嚇，咁啊睇下會唔會喺龍年整翻個小朋友啊，會情結精品咧咁樣。咁啊嗱，頭先講即係有樓啊，應該要有車啦。咁啊依家出行啊，常常都會諗電動車、电能车，咁啊，琴日咧车股啊急跌啊，原因何在咧？系咁样嘅，咁啊，即系 Tesla 嘅中国嘅 Model 3同埋 Model Y 嘅版本咧减价啦，咁啊，即系减价2% 至6%，打开咗呢个减价战嘅序幕啦，咁啊，几间券商咧都不约而同啊，觉得呢个减价战咧就会加剧嘅，咁啊，所以琴日咧一众喺香港上市嘅电能车股咧全部都要跌，咁啊跌最多咧，咁啊小鹏跌到9.2%咁啊。之前股价理想车都跌 4.3% 啦，咁啊比亚迪又跌少啲，可能咧个市场占比个份额多啲啦，跌2%到咁样。咁好啦，嗱 ，Kenny 关于电动车减价战咧，其实过往嗰一两个月咧，你已经喺呢个环节预示咗啦，咁可以确定翻。你都有讲话，喂，其实依家电能车就除咗玩配备啊，或者玩个生态圈咧，其实个减价战咧都如箭在弦噶。我都知道，即系譬如有啲。唔同嘅上市公司有陣時都會有啲新車發布會啦，你哋做股評人就除咗做股評人，仲好似汽車 KOL 咁樣係嘛，都要睇下啲 spec 嗰啲嘢啦咁樣。咁啊方方面面都交俾你講下啦，個減價戰以至電能車股今年係咪冇上年咁厲害啦？個價格會升得個股價方面咁啊，交俾你去分析好嘛？唔該曬。 競爭就一定係多咗噶啦，即係呢個唔使講啊！即係雖然嗰個係電動車方面啦，那個滲透率增加嘅情況之下啦，但係與此同時咧，就係加入競爭嘅即係品牌方面咧，都係會多咗嘅。咁但係咪純粹減價咧，就係未必一定好事咧？咁其實又未必係，因為點解咧？都要睇翻每一間公司方面咧，本身佢哋個成本結構嘅情況，同埋佢減價方面咧個目的係為咗咩先？咁因為睇翻好似理想咁樣，理想都係有減價嘛。琴日都宣布，譬如L5到L7嘅系列方面都減價，咁就平均減30,000+。咁如果佢係減價方面咧，係為咗清一啲係舊嘅庫存而迎接一啲新 model 嘅話咧，咁又未必一定壞事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新 model 咧可能個毛利率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噶嘛。咁所以變咗睇下究竟佢減價嘅策略係為咗咩先？第二咧就個成本結構嘅問題啦。雖然我哋而家就係講咧嗰啲電動車方面個價錢咧就下調，但係唔好忘記咧，其實佢哋個成本咧，譬如尤其是理價咧，都跌咗好多嘅喎。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實一部電動車方面咧，最大嘅成本之一就係個電池啊嘛。咁所以變咗，如果當個成本咁大嘅比例下降咗之後嘅話咧，可能佢有多啲條件咧嚟到去做減價嘅。 咁同埋第二就係講我哋成日喺節目強調咧，反覆強調就規模效益啦。因為始終汽車工業都係講規模效益噶嘛。咁如果你去到哇，好似理想嗰啲已經去到呢個係平均每個月係50,000架車咁樣，咁你就自然有條件咧，就將嗰個係價錢降低啦。因為你個 GP 升到上20%嘛。咁如果你話你淨係得12,000車嘅一個月嘅啫，咁你個 GP 得低單位數字嘅，咁咪冇條件減價咯。 嗯，咁啊，希望減價呢一樣嘢都受惠到香港市民啦，因為有陣時香港啲同一個牌子或者同一個型號嘅電能車比內地咧都貴成80,000+100,000嘅，都幾誇張。好似研究緊方面，好似嗰個一換一計劃去三月定四月又停止喎，喺香港方面。咁即係你對於香港啲市民有阵时都觉得啊，即系我哋都想换下电车，可能有啲都系收音机旁边听众嘅心声。喂，系咪呢个呢两三个月嘅时候要快速做个一换一啦？将自己架车劏咗佢啊，攞车劏车纸去做。嗱，呢个都系即系好贴地嗰个考量嚟噶嘛。Kenny 你点睇咧？ 嗱，我覺得呢個都係政府嘅政策，真係要諗下，因為點解呢？其實睇翻就都係我好多身邊朋友都係而家即係糾結緊咧，究竟換唔換電動車？就係擔心咧，就係冇咗一換一之後咧，真係貴好多。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個車咧，買車最大成本係個税啊嘛，個税咧差唔多就係車價一樣低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個税好緊要啦。咁我覺得嗱，當然政府點解要俾咁高嘅税咧買車，就因為限制嗰啲係即係車輛喺道路使用啊嘛，因為香港就係車多人地路少嘛。但係咧，我覺得如果與其都係有咁多車嘅話咧，咁反而鼓勵啲人咧去買多啲電動車，更加環保啊，更加係對道面嗰個狀況係好噶嘛。 係啊，即係少少咗啲廢氣啦，不如咁樣講啦。 係啦，或者去加速咗啲舊車嘅即係劏嘅或者係報銷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咯。 嗯，咁所以希望有关方面都听到啦，咁有冇机会迟少少呢，等大家心大心细嗰啲准车主们可以諗下先呢，咁即係继续睇下件事点样去发展啦。咁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英啊，帮你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只有冇持有呢？ 都冇嘅。 好，唔该 Kenny， 听日再倾咯，拜。我係神光第一线嘅阿 O。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喂，原来咧礼拜日就系揸马咯， 系啊， 系啊， 又系马拉松嘅时候啦， 系啦，即系叫呢个香港马拉松啦，咁啊21号啊，即系礼拜日嘅时候开跑啦，总共咧有7.4万嘅跑手们就会参加，当中咧约一成咧都系嚟自海外嘅跑手啊，吓，咁啊全港咧多区其实礼拜六啊，即系20号嘅时候晚上咧已经分阶段封路噶啦，咁啊即系最迟嗰个路段咧就礼拜日。等啲跑手们最后一批跑埋咧，下午2点钟啊，系下午2点钟先解封嘅咁样，咁都个规模都系回复翻疫情之前咁样啦。咁都几多劲人嚟香港跑啦，因为都系同场亦都举行埋第19届嘅亚洲马拉松锦标赛嘅，咁所以好多唔同嘅亚洲跑手们咧。都會咧嚟到香港咧，去角逐呢一個錦標咁樣啦。咁當然啦，即係聽緊收音機嘅你，可能你都係其中一個跑手喎。係， 我爹哋啊，係 啊， 加油啊！ 唔止啊，仲有嘅有7.4万嘅跑手嘅，咁希望大家都努力啦，争取一个好成绩啦。与此同时就系咧，就千祈唔好受伤， 系 啦，量力而为。咁多位跑手们，知唔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首批100多名内地机舱服务员完成7个星期培训，今个月起陆续投入往来内地同不同国际航线服务。来自广州首次任职机舱服务员的苏小姐表示，由于广州与香港的地理位置邻近，加上欣赏公司的文化，所以选择到港上班。 他說公司培訓主要以英語為進行，並沒有要求員工學習廣東話，又認為日常亦都會用到廣東話交流，相信內地同事不難學會。國泰服務董事吳傑文表示，內地機艙服務員的培訓包括安全、緊急訓練或服務訓練，內容都是與其他國籍員工一致，希望貫徹培訓的質素，維持學員的服務水準。考慮到使用普通話的顧客日漸增加，公司會積極招聘，希望到2025年聘用超過1500名內地機艙服務員，令到內地成為第二大的機艙服務員來源地。國泰早前展開內地人才招聘計劃，入職要求包括具備流利普通話、英文繪畫及閱讀能力，而具備第三外語能力者優先，月入17000至20000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與突尼斯總統塞爾德會面。王毅表示，當今世界充滿不確定、不穩定性，單邊主義、強權政治和霸權行徑仍在施行，中方反對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反對按照自己的標準改造別國，反對以人權和民主為借口干涉內政。王毅說，中特建交60年來，雙邊關係歷經國際風雲考驗，保持健康穩定發展最重要的經驗就是雙方始終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這個基礎上相互信任，開展互利合作。塞爾德表示，殖民主義歷史不應重演，世界不能夠重回單極霸權，特方反對搞雙重標準，打著民主、人權旗號對別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願意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攜手努力，維護人類共同價值觀，捍衛國際公平正義，構建命運共同體。特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聯大決議，支持中國在全部國土上行使主權。朝中社報道，北韓領袖金正恩呼籲修改憲法，將南韓視為第一敵對國家和永遠的主要敵人，並且警告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將會考慮完全佔領南韓。北韓召開第14屆最高人民會議第10次會議，金正恩在會上發表講話，將北韓與南韓的關係定義為兩個相互敵對的國家，並且表示尋求與南韓的統一是沒有意義。會上又決定廢除負責南北韓事務的機構，包括北韓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民族經濟合作局以及金剛山國際旅遊局，指這些機構只是為促進南北韓對話與合作而存在。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5810點，跌9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3，日元145.73，瑞士法郎0.857，加元1.344，人民幣7.172，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51.89美元，卖出205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和稍凉，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沉默努力工作中的阿 O 咁先算啦。即系我记得之前就系、是。改呢句嘢嘅时候就改得认真啲咯，即系 ICQ 年代 改得认真， 因为佢好嗰阵时冇得用好多嗰啲 emoji 或者图案噶嘛， 以前用嗰啲符号嗰啲字嘅，秋叶原系嗰啲公仔噶嘛， 即系有两个， 其实我都中意用嗰啲公仔嘅， 系几得意嘅，所以有啲朋友用翻呢啲秋叶原系嘅公仔去做车牌，我都觉得几得意嘅， 系、 即系你啲 V 字点样唔知倒转，跟住就好似微笑咁样。卡通咁樣，因為嗰陣時就大家用手機咧就好久遠啦，呢件事都即係 text message 嘅時候， 仲係 SMS 計翻同台有可能200個，跟住隔離台得50個嗰啲 friend 咯， 係啊，即係你嗰啲笑容係兩點，跟住就係刪括號咁樣， 嘥一個 即係冒號， 嘥五 跟住係啦刪括號咁樣，即係呢啲都幾得意啦。咁我記得就諗嗰句嘢，即係 ICQ 年代諗嗰一句嘢係諗得耐啲嘅，同埋 MSN 年代諗得耐啲，之後都冇用過咩網名，咪用翻自己的名字咯。 其實我反而用 MSN 多喎， 我冇打日志嘅，即係我冇 send 假或者 女仔比較上多嘅， 冇寫自己心情日記嘅。咁我真係完全冇，即係就算有啲開心， 我哋展望未來噶嘛，我哋下睇背後嘅嘢嘅咩？ 点讲呢有开心唔开心呢我都系都会上网写嘅嗰时都可能喺 Facebook 又写多啲但都一句两句囉係咁你 Facebook 已经系要有个人认证咗 所以其实而家呢即系有个 function 叫 story 嘛咁 story 有个好处就系你啲嘢过咗摆完一日就算啦睇唔到咁多㗎啦。 我都鍾意呢个摆24小时或者可以再短啲 自己 set 啦嗰个就。 係啊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喎即系你又可以 show 俾人睇一阵，即系自己又去睇一阵咁样，睇完之后就唔使永久保存。 特别一啲你，譬如即系我哋情感上唔开心嘅，咁你咪放咗喺入边。咁你24小时之后就好似即系粉笔字抹咗佢咁样，佢又消失咗，你又唔使话撸翻自己以前啲嘢又睇到佢，但系佢又好似同你一齐度过咗一日咁样，又完结咗。 发泄咗啦， 小 白 你用咩网名咧？如果你用 我啊，其实以前多数都系用翻自己个英文名变咗中文名。我通常都是如果以前啦、以前就会写叫自己做罗宾嘅，通常都系，冇好直嘅，嗰种叫罗宾， 但你都好应该好似我咁样。 其实有啲人真系我姓罗嘅，以前你知唔知？ 我个英文名唔直嘅。 咁唔紧要啦，即系大家叫做攞出嚟笑下或者回忆下啦咁样。但与此同时都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下电话喎，系咪？ 系啊，冇错啊，大家咧都可以而家咧打电话上嚟，因为我哋咧今日咧都有名额啊。 系 morning call 系啦，1872388啦，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今日1月16日，咁啊，如果你系撞啱有朋友生日啊，又或者系有啲咩庆祝嘅活动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翻呢一度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转头啊9:40嘅时间咧，我哋就会同你喺呢个空气之中倾下偈。 冇错，如果近排有啲朋友仔生日或者结婚纪念周年纪念日啊，咁啊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同我哋咧一齐晨光 morning call 咯，转个头。 小明、嘉明讲健康。 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嘉明 ，Hello， 近排又系好多好多人病， 系啊，呢排系好多所谓感冒啦，感冒咧即系流行性感冒啊，其实好多噶， 系啊， 即系上呼吸道感染，有鼻嗰啲病毒啦，冠状病毒啊、流感病毒啊、副流感病毒啊、肠病毒啊、腺状病毒啊、EB 病毒，一轮嘴咁样上，但系咧你知道。过咗呢啲所谓上呼吸病毒感染之后咧，好多时候咧影响你啲嗅觉，闻嘢闻到噶，好似嘉明啲香水，全家房都系我就闻到噶。 系咪因为擤鼻涕擤得多啊？ 呢个我哋慢慢讲。嗱，过咗一个流感病之后咧，影响嗅觉咧有几方面噶。第一，即系乜都闻唔到，英文 anosmia， 嗅觉丧失。 系， 一系咧就通常都系嗅觉减退嘅，咁另外有一只咧就特别啲，就嗅觉倒错啊，转咗 parosmia， 即系点样咧？譬如咧就冇乜特别嘢，一个柠檬咁样咧，你闻出嚟啊，乜咁臭嘅咁样？ 好似反转咗啲嘢， 系啦，系直情反转咗噶，呢个嗅觉倒错咧就好得意啦，喺呢个我哋话沙士嗰阵时候咧，过咗之后咧，大概有47%到嘅人咧， 影響嗅覺， 嗯， 而女士是多一點的，有六成的，哦，那然後呢去沙士之後呢，這個發覺去到12个月之後仲可能有影響嗅覺的。 哇，成年之後都仲係咁啊？ 係啦， 啊 哦，我哋點知你係影響嗅覺呢？咁啊，當然可以問你，喂，你問嘢有冇問題啊？我有，咁但係呢個就唔係好準嘅，係， 嗯， 因為你自己覺得你聞唔到嘅啫。一係呢就係，是，有咗嗰種測試啦，有一種呢就係用12种嘅物質。是叫你试下试下试下，睇下你系咪真系闻唔到啦。但系另外咧，我哋可以用呢，這个磁力共振，有一个叫做 functional， 一路睇下你对于闻嘢嗰阵时候啊，个脑嗰度嘅有冇变化睇到嘅咧， 哦， 又系一个测试啊。嗱喺以前咧，我哋一直谂啊，因为你呢个鼻呢度系试过呢个感染啦，咁， 嗯， 有一啲咧。就是发炎的现象，令到呢个鼻黏膜是肿胀，就是，影响了个神经嗅觉了， 嗯。 但是很有趣，为什么过了这个急性这个期呢，短期呢，看下去的这些膜没事，但是还是影响你的神经，影响你的嗅觉了， 嗯。 这些好了，新的理论了。就是因为破坏了有些叫做 neuroepithelium 神经上皮细胞，同埋影响中央嗰个线路啊，影响你啲嗅觉啦。好啊，咁啊，但系呢一啲咁嘅破坏咧，影响神经上皮细胞咧，又系会令到啲过滤性病毒入到中央神经系统啦，好得人惊啊！呢啲，所谓点解有啲流感又变成脑膜炎咧？呢啲系一个进入一个地方嚟噶，好啦，喺呢，這个沙士嘅初期咧，啊好快脆咧，又有可能又闻到嘢噶， 嗯， 系啦，但系咧又睇嚟咧，嗰，那个黏膜又系冇嘢噶，咁所以话系一个唔系净系睇到咁简单啦，系有啲好新嘅嘢，有啲我哋可能未曾知道啊，点解系会系咁。影响过呢个嗅觉噶，咁啊，另外一个啦，闻错嘢啦，啊，本来好香，变咗闻就好臭。 系咯，呢，這个好得意，啊， 一句讲晒，好简单，搭错线。 啊， 啲神经搭错线，嗯，即系点解咧？佢当你个病毒感染之后咧，你嗰啲嗅觉神经细胞咧，可能系死咗啦， 嗯， 有一部分死咗，然后佢系再重生咧。点知重生咧就系搭错咗线啦，啊，咁啊就系咧啊，都唔知点解咁得意，咁啊但系呢啲咁样嘅搭错线嘅嗅觉咧，系大概咧要45至60日后先会发生嘅。细一病嗰时候最初咧，有可能闻到嘢啦，最多闻得好似有冇毛啊，但系迟啲咧啊调转晒。啊，咁呢个系几烦嘅嘢，因为普通嘅好似咖啡啊、肉啊、蛋啊、啊大蒜啊、洋葱啊，有啲系好好味噶。咁， 嗯， 但系点知一闻啊，又臭啊，想呕啊咁样，咁， 哎，会好尴尬噶。好靓嘅九大鬼，然之后一出到嚟，跟住你话，哎呀咁臭嘅咩事 啊？ 嬲嬲噶， 系啦，但系又会唔会整咗啲臭嘢，佢又闻到好香咧？ 系咯，平时唔食臭豆腐嘅咁。 系啊，哎又好香啊咁样，呢， 嗯， 个系好得意啊！咁啊，但系一个理论咧，就系因为呢个一个味道咧有不同嘅嗅觉成分嘅气味成分嘅，咁啊可能系调转咗啲咁多。好啦，咁啊，但系点解呢样嘢会影响我哋攞出嚟讲咧？嗱， 嗯， 真系咧，因为可能影响好耐，有啲可能3年咁耐嘅，要等3年，但系都会好嘅， 系， 啊，定啲。都会好嘅， 好。 但系如果系你系后生啲啊，又唔食烟啊，啊呢，這个病又轻啲嘅话咧，就会快啲咁得好。 嗯。 但系咧就系，是，女性咧就好得慢啲咁多嘅。 哎哟。 啊，咁所以每一个人就系唔同嘅。咁啊，啱啱讲过，如果你后生啲咧，如果你系嗅觉搭错线咧，即系好得快啲嘅。 嗯。 啊，2年之后咧。85% 咧系冇事嘅。 哦， 好啦，咁啊，但系我哋点解咁紧要咧？我哋点样对付呢个问题咧？一定要 唔怕，可能要见医生讲医生，系要讲出你嘅问题， 嗯， 因为可能会情绪低落，情绪低落，你闻到嘢，闻到嘢乱晒龙，入到去咧，几乎你自己揞住个鼻咁样，好怪噶， 嗯， 你个生活嘅质素系好差噶，咁啊，尤其咧影响你煮餸啊、食嘢啊，去一个社交场合啊咁样，啊闻嘢又系闻到乱晒龙啊。冇人可以明白，你自己好痛苦，咁， 嗯， 会情绪低落。咁我哋可以点样做呢？第一件事啊，呢，這个系影你情绪唔掂咯，咁我哋搵人啊同你讲啊冇事嘅，啊迟啲会好嘅。但系都唔得噶，我有咩可以试嘅咧？有啲咧系要训练你啲嗅觉嘅，咁， 嗯， 咧又系有啲要不同嘅嘢，不同嘅方法啊。不同嘅preparation 啦，嗱，譬如一种咧就有先嚟四种嘅味道啊，有玫瑰啦，啊有柠檬啦，啊有啲其他两种四种嘅味道， 嗯， 每次咧就闻十秒，每样闻十秒， 系 一日闻两次，咁样做法三个月咧至到八个月。咁呢啲四種味道呢就講當然可以轉啦， 嗱 呢啲呢就要搵啲專家話俾啲乜嘢你聞啦，呢個嗅覺嘅訓練。咁， 嗯， 第二呢點解呢我哋可以聞呢啲咁嘅特別嘅油呢係轉去呢個挑戰我哋神經嘅反應。咁， 嗯， 希望呢一路係俾啲咁嘅訊息個腦，嗱，你而家闻紧呢啲啊，系闻玫瑰啊、lemon 啊、clove 啊、油金子啊嗰啲咁不同嘅味道，去训练翻你嘅味觉。 系 药物有咩可以做咧？啊，第一咧就系类固醇洗啊，洗鼻， 唔 系喷鼻，系类固醇啊，特别一种嘅形式咧，去洗个鼻啊，就系，是，洗一下咧，又会好啲咁得。另外咧。就有不同嘅藥物啦，啊，或者藥物噴一個 sodium 嘅 citrate 叫做，咁， 嗯， 就令到嗅覺咧就會敏感啲咁多。茶維他命 A 喺個鼻黏膜，又會好啲嘅， 哦， 啊，又會希望咧一個神經線咧就係重生啦。咁啊，仲一樣嘢咧。就好多嘢都系佢 omega 3， 哦， 都唔知点解，佢真系咯，系啦，呢啲 omega 3咧又会保护啲神经线啊， 嗯， 啊，又会令到嗰度抗氧化剂多啲啊，啊，令到个发炎少啲啊，咁又系可能对呢啲嗅觉有问题嘅人士咧有啲帮助噶。 原来有咁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帮到手嘅， 系啊系啊， 咁啊好啦， 好。 常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晚晚路陪伴着多的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多亲口，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写明日歌，顺或逆境颠簸，跟渐渐迎接风口。全系国家，岁月不改我旧。同道共济，在同一屋檐下。时代变迁，我们心不变地，情意犹如在咫尺，越想你。越向前，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悬崖绝岭，未曾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过团聚一生，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 2024年1月16日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正啊，啱晒我，系国际辣味食品日啊！如果你中意食辣嘅话，记得唔好行开。听完首歌翻嚟，一齐了解一下究竟可以点样喺呢一日一齐庆祝啊！原来在我们人类的膳食和食谱入面，用辛辣的香料来到去煮东西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辛辣的食物不单止给我们味蕾有刺激的感觉，原来辛辣的香料都可以有效对抗我们身体入面不同的细菌，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加快新陈代谢。那在这一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当然就是要吃一餐你喜欢的辛辣食物啦。无论是四川菜又好，泰国菜又好，印度菜都好，享受一餐美味的辛辣食物。除了享受辛辣食物之外，你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世界各地不同的辣椒，它们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辣度，好像是鬼辣椒、罗莱纳死神辣椒等等。而在外国今日都会有食辣椒的比赛，虽然在香港就没有这一类的比赛了，不过你就可以上网看看参赛者可以吃到几高辣度的辣椒了。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嗱，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名花有主啦。咁啊，但系今次打电话上嚟做乜嘢咧？就系依台嘅利是封。咁啊，打电话上嚟讲出一个新年嘅祝贺语之后咧， 恭喜发财， 系啦， 大家大利， 利是逗来唔计啊， 利是封逗来， 利是封逗来就 我哋又送啲利是封俾你，1872388啊，咁啊打个电话嚟咧，攞呢个二台嘅利是封啊。 系啦，咁打上嚟啊，靓妈会听大家电话噶吓，1872388。 咧，阿欧同大家咧讲讲啊，今晚美股先啊吓，咁啊美股咧假期休市啊吓，欧洲股市啊低收嘅，咁啊英国方面啊富时一百指数嘅收报咧7594点啊，跌30点啦，外围市况咧普遍都系跌嘅，咁啊港股嘅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啊低水80点到啊吓，咁睇嚟今日咧市况有机会落翻啲落去啦，值得留意咧就系油价都系低收嘅，咁资源类嘅股份咧近排都行得差少少啦，咁睇下有冇机会咧过年之前咧做翻好啲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咧喺《消失的地图》入边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路线咧，就唔使搭飞机，又唔使搭船，可能都可以有机会搭到。好啦，咁啊喺边度嘅咧？咁啊就喺香港嘅新界东北面嘅。咁今次呢个点解话《消失的地图》好啱我哋今次嘅题目咧？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今次有几个嘅唔同嘅地方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到想游历一下咧香港啲古旧村庄嘅风貌嘅话咧，咁可以咧就去揾呢三个唔同嘅村。咁啊入边咧就会见到一个咧叫做谷埠村啦。谷埠村跟住亦都会见到一个咧，就系梅子林村。另外咧就系荔枝窝村。咁啊，梅子林村咧，其实同马鞍山嗰个名撞咗名嘅吓。咁啊，马鞍山嗰个就梅子林， 系啦。 大家唔好去错。 马鞍山嗰个有去过啊，因为咧梅子林那个 地方 咧，系啦，你行山咧就会上到去上边有一个 大金钟。 系啊，大金钟 大金钟嗰个位啦，即系昂平嗰个位啦。咁昂平又唔系东涌嗰个， 系啦。嗰个昂平嗰个位咧就易行啲嘅，但系咧就个景观都几辽阔嘅。 嗰个景观啊，一望落去都系啊阔啦，之后佢望到喺西贡嗰边一带嘅， 大概 嗰边嘅位置，所以都相当之美丽啊吓。好啦，咁啊今次呢三个嘅地方咧，咁如果你系行山人士嘅话咧，你系可以喺呢一个嘅香港嘅东北嗰度，即系大概喺鹿颈嘅位置。咁如果你想喺鹿頸開始行嘅話咧，就可以喺粉嶺嗰度就搭小巴就去鹿頸啦，係啦。咁但係走嘅時候，如果你都喺鹿頸走咧，就注意啦，因為啲小巴班次有時未必咁密啊，即係排隊見到條人龍都幾長嘅。咁你去到呢一個位置嘅時候，你就可以開始咧就沿住佢都有路牌噶啦，寫住谷埠村啊或者黃荔枝窩呢啲字眼咧，其實就經常都會見得到嘅、 哦，即係有曬路牌指示， 有曬路牌㗎， 呢、 這 個 唔使開地圖 啦。 呢、 這個本地遊咧就大家唔需要話，喂，使唔使話即刻一路开住 GPS scan 当失路入咗结界，咁啊唔需要嘅，即系嗰一样嘢系有晒路牌噶啦，或者咧已经系有条路出嚟嘅，即系唔使开山劈石， 冇咁多结界啊吓。好啦，咁你去到呢一个嘅叫做谷埠村啦，咁啊同埋呢一个梅子林村以及咧就荔枝窝村，点解特登咧就讲呢三条嘅村咧？因为呢三条村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建筑物咧，都已经系接近100年嘅历史嘅。咁佢喺讲嗰个嘅叫做保育方面有唔少。如果你都是譬如三級或者二級的歷史建築物嘅，咁係幾值得大家去到嗰度睇。咁你有時會見到嗰啲屋咧，有啲就已經係完成咗嗰個修葺嘅，即係同本地嘅大學聯成啦。咁有啲咧就係同本地嘅大學就亦都係唔同計劃嘅。咁有啲就啱啱開始咧就進行緊一啲嘅修葺嘅工程嘅。咁入邊你淨係講緊譬如係谷埠村啦，佢就好似北京咁樣嘅，即係有分五環咁樣嘅，即係佢用個套字嘅，即係話一套、二套、三套、四套、五套咁啊。咁佢唔同嘅地方咧，咁佢亦都會有一啲嘅學校，咁學校咧我知道咧就係亦都收葺緊啦。咁但係佢嗰個學校嘅位置啊， 哦，即係有人讀書㗎嗰啲，係 以前、哦、最高峰嘅時間咧，我記得佢喺佢嗰個村入邊咧，佢有接近成100人喺入邊讀書嘅。咁佢100人讀書嘅時候咧，咁佢自己本身冇好似我哋而家咁分咗一年班至六年班㗎嘛。咁佢咧就總之係小學程度嘅話咧。咁就會喺呢一間嘅學校嗰度讀書嘅，係啦。咁佢由於佢谷埠村嗰度都有啲碼頭啦，咁所以亦都有唔少嘅人咧會嚟到呢度，就所以高峰期嘅時候一百 人喺嗰度讀書。咁、除咗呢條村，咁另外頭先有提過，譬如梅子林村啦，以及咧就係呢一個嘅荔枝窩村。咁荔枝窩村同梅子林村，原來佢哋只要係有小朋友嘅適齡嘅話咧，想佢讀書，亦都會行佢哋以前啦徒步去呢一度嘅。所以呢間學校咧都幾值得去到俾大家望一望， 觀賞下或者 觀賞一下，係啦，睇下佢哋以前嗰個嘅讀書嘅風貌係點樣嘅咧咁樣。好啦，咁你話讀完小學之後就都有中學嘅喎。原來咧有趣，中學咧就喺荔枝窩村嘅嗰間中學。咁所以如果你喺譬如谷埗村嗰度讀書咧，畢業啦，小學讀完啦咁樣，咁你就要讀中學，你就要轉轉第二個陣地，就喺呢個荔枝窩村。咁、可能聽眾都有啲疑問啊。咁你既然得100人，咁又冇分一至六年班，點上堂啊？原來喺佢哋嘅課室入邊咧，其實就一至六年班嘅學生咧，即係我哋咁諗啦，都係坐曬喺同一個班房入邊嘅。咁、就可能譬如係低年班嘅就坐前邊啦，可能頭嗰四個就係一年班嘅。跟住喺頭都係頭一行嘅，但係右邊嗰堆咧就二年班嘅咁老師一路教嘅時候咧，都會喺有作一啲嘅講解，咁但係咧亦都有中間去到不斷同針對好似小班教學咁樣，咁啊針對佢哋嗰個嘅教學程度咧，就慢慢就去再教佢哋嘅。 呢、這個都係一個少少歷史 有趣啊， 係 啊， 即係當年係咁樣上堂。 冇錯啦，咁如果你大家去欣賞下呢啲香港嘅以前古舊嘅學校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欣賞地點啊。咁啊而家咧亦都係进行紧一啲嘅工程嘅，咁但系你喺附近亦都譬如见到会有一啲嘅，譬如李氏大宅啊，亦都系嚟紧会做一啲好重要嘅修葺嘅工程。咁好啦，咁跟住你话梅子林村咯，梅子林村咧，其实以前的而且确咧系出好多梅子嘅，系、啦。咁梅子嘅时候，跟住佢哋 嗰啲盐田子， 系啊，其实、 就是、你谂翻盐田子就系做盐嘅， 冇错啦。 梅子林系做梅子 嘅。其实你睇翻咧，盐田咧，咁啊佢就叫盐田啦，即系譬如你话深圳嗰边嘅盐田港嗰边都系，其实。同香港呢边都有好多出盐嘅地方嚟嘅，咁你佢哋呢一个地理上嘅位置咧，如果用船啦，即系我哋先唔好谂系咪会过咗个边境先，但系如果用船嘅话咧，其实两边咧以前嘅时候咧系通嘅，咁、所以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往来咧，因为嗰边其实都好近呢个沙头角噶，咁、梅子林咧就以前亦都系由卖梅子开始咧，有好多唔同佢哋自己嘅历史啦，咁、去到而家咧就冇乜呢个梅子就出现噶啦，咁但系咧都有好多人咧就好喜欢去到嗰度就。行嘅，因为其实佢几条嘅村咧，佢哋真系一脉几成嘅。你由呢一个嘅第一条嘅村咧，谷埗村，你一路行嘅时候，你会经过梅子林村，然后就会去到呢一个嘅荔枝窝村。好啦，咁你去到呢一个荔枝窝村嘅时候咧，其实入边都几多嘢睇，无论系佢自己本身呢一个荔枝窝村佢嘅外墙啊，即系好似有个大嘅围墙，好似围村咁样咧，原来系以前咧曾经有遭逢过好多唔同嘅经历嘅。咁于是乎，我哋就揾咗啲学术界人士啦，即系嗰啲术数人士。即係風水先生以前嗰啲成日聽周樹佳講，咁啊嗰啲風水先生咧就會話啊，你哋呢度要起翻一埲嘅牆，去到幫佢哋擋乜擋物咁樣。咁、於是乎咧起完之後咧，即係可能唔知係靈啊，定係咁啱佢哋轉運定係點啦。咁啊呢個不得而知。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咧，見到荔枝窩村佢哋嘅發展咧就相對開始蓬勃起上嚟。咁同埋如果你去荔枝窩村咧，入邊都有幾多唔同嘅美食嘅，例如係譬如佢哋嘅雞粥啦，因為都係客家村啊，所以佢哋亦都有譬如嗰啲叫雞屎藤啊、 雞啊。可能有啲系啊，系 啦， 加雞粥啊，跟住雞屎藤就係茶果嚟噶啦， 系啦，跟住另外仲有一個咧叫做瀨鑊邊嘅食物。嗱，鑊邊其實喺梅子林嗰邊都食到嘅，咁、但係佢係客家人食，佢有好大個鑊嘅，咁我哋仲係用翻傳統嘅古舊方法咧，柴火燒興個鑊啦，跟住就會用嗰啲米漿。用嗰啲米漿就喺個鑊嘅側邊嗰度就辣落去咁樣，咁你辣咗落之後，咁、那、嗰個咪會慢慢擎咯，即係米漿慢慢擎啦。擎咗之後咧，佢就會用個鑊鏟就鏟到落去嗰度咧，就再煮多佢一陣。好啦，佢煮到咧啱啱熟嘅時候，佢就會撈上嚟，然後亦都會配合一啲譬如係蝦米啊、菜乾啊，各樣以前客家嘅傳統食物咧，嗰啲食材咧就擺埋入去，就好似煲粥咁樣煲，咁啊煲佢出嚟。咁所以嗰啲我哋叫米漿煮咗出嚟嗰啲，就有少少似咧，望起上嚟有少少似。一大劈一大劈嘅河粉咁樣嘅，係、啦，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傳統嘅客家美食啊。 即係呢個瀨鑊邊原來一個澱粉美食嘅，冇 錯， 高定高狀定糊狀嘅咁。 係佢係有少少糊狀嘅，但其實佢而家都好煮到都好湯嘅感覺嘅，因為想又迎合翻而家我哋呢一代人嘅口味，你太糊狀未必個個食到啊。係、啦，咁呢個咧都係有趣啊。好啦，咁講翻呢一個嘅荔枝窩村啦，荔枝窩村咧佢除咗入邊都有剛才提及過的雞粥都可以吃到，譬如雞絲 藤呢啲食道之外咧，咁佢入邊亦都有一個咧就叫做散步道啦，我叫散步道先啦，因為係一個荔枝窩村嘅特別嘅區域嚟嘅。咁入邊嘅區域咧，你亦都會見到有幾棵樹，譬如空心樹。咁入邊你會發覺俾啲真菌咧就蠶食咗棵樹嘅中間個位置，但棵樹仍然係生長緊嘅。係啦，咁係幾特別嘅，亦都有另外一棵好似係榕樹就包住咗一棵樹嘅，即係樹就侵食緊樹嘅呢啲，咁係相對嚟講係非常之特別。仲有一個五指樹嘅，咁但係你發覺只係得四指嘅啫。咁都有好多嘅故事喺呢啲嘅樹入邊嘅。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咁如果你话我步行去觉得好辛苦，咁点咧？ 搭船， 搭船咯。因为喺马料水码头，即系中文大学对开个马料水码头咧，其实每一日你就 check 翻，都会有船咧系去到呢一个嘅荔枝窝嘅。系啦，咁但系船期咧就唔算好密啊吓。咁每一程咧，你预大概系90分鐘嘅，即係個半鐘咁先至去到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咧，就遠呢個方法又得，近呢個方法都可以喺佢呢啲即係隱世嘅消失位置啦，去參觀一下。 市面上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按摩产品，不过可以真真正正咁按到所有唔舒服嘅部位嘅仪器就真係比较少啦。原来而家人工智能可以帮到我哋按摩喎。市面上有唔同嘅公司推出人工智能驱动嘅按摩机械人，用家可以令到机械人扫描背部，甚至係360度咁睇下人体有冇咩地方唔舒服。用 3D 扫描咗使用者嘅身形之后，机械手臂就可以模仿按摩治疗师嘅动作，提供个人化嘅按摩服务。佢哋嘅创办人表示，有70%嘅民众其实都有背痛嘅问题，60%人就受到压力嘅困扰，所以其实按摩嘅需求非常之大，唔可以单单只系依靠按摩治疗师双手提供服务，所以亦都认为机械人或者系人工智能嘅市场非常之强大。除了有机械臂之外，用家亦都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去制定按摩的模式或者力度等等，可以体验一种极致的按摩便利。人工智能真的可以帮到人类在不同方面提供更加便利的生活。不知道你们又会不会试下这一款按摩机械人呢？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这刻都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染更多，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相的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等于何必，任角色如何再见，从未隔绝努力过往。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梗系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嘅7:35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有呢个海关嘅石膏。咁啊，继续咧系用剧集嘅形式咧，同大家认识一下香港海关佢哋嘅工作。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咧呢一个相对咧，我唔认识啦，就可能都系比较少啲人认识嘅海关部门啦，叫做贸易管制处。咁佢哋嘅工作呢原来好多元化嘅，包括啲咩呢，包括呢个消费品安全啦、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等等。其中呢佢哋有一个组别呢叫做消费者保障科，最贴近民生㗎啦。咁做乜呢？原来确保呢市面上供应消费品呢係到达合理嘅安全程度，去保障我哋消费者嘅权益等等。咁另外啦，佢个劇情里面有讲嘅提过另一个部门呢，就叫做道量行科。道量行科系做乜呢？就是保障嗰啲消费者咧喺交易过程里边咧就唔会受到嗰啲不公平对待，同埋啦出现嗰啲货品嘅重量同埋量度嗰个尺寸咧系要足够咁话。即系我好想知道咧，我去街市买菜俾人呃称咧，关唔关呢个道量行科嘅事？所以我今晚我都会留意呢个海关嘅石膏。 喂，呢个真系要需要知喎，系咪真系海关咧，定系呢一个嘅消费者委员会咧？ 定系两个都关咧？ 哎、 我都想知道， 咦系，应该可能两个都关。嗱、这个、呢个咧系真系好少听，因为佢讲到好仔细啊，讲到系一啲譬如原来海关嘅工作入边系包含呢一个消费者保障科嘅，即系点样令到我哋市面上嘅产品系合理安全。我其实真系觉得喺香港买嘢咧，即系如果你知道自己买咗正货咧，系有信心保证，因为你知道海关真系帮你把咗关啊嘛。不过我真系想知道度量行货系实际上佢点样做咧？点样保障呢？ 系咧，即系咪真系佢哋会放蛇啊？定系点样嘅咧？即系想知道嘅朋友系咧，想知道朋友今晚同我一齐留意下呢个7:35嘅海关嘅石膏啊！ 冇错，咁去到8:00嘅医生与你，今集讲啲咩咧？ 咁啊，星期二啊嘛，星期二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咁我哋话继上个星期二咧，就继续去专访吕爱兰教授。今晚送俾大家下集。吕爱兰教授咧，本身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化学病理学系嘅教授嚟嘅。咁啊，上一集都提过啦，佢利用呢个人体干细胞同埋 mRNA 技术咧，就令心血管再生啊，就为嗰啲心脏病患者带嚟治疗嘅新希望啊嘛。今集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有关方面啦。吕爱兰教授咧就凭住干细胞同埋 mRNA 相关嘅技术咧，佢得到好多奖项啦。佢亦都有4相关嘅专利。咁今集佢会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咧成功嘅秘诀啊！另外啦，佢亦都会讲下咧，佢回忆翻佢以前咧喺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嘅时候咧，佢认识咗同样嚟自香港嘅女性科学家叫 MC 啊，佢哋两位咧人在异乡就彼此扶持啊，慢慢成为亲密嘅战友。佢会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咧，喂，究竟点解而家世界上面嗰啲科学家咧大部分都系男性啊？究竟女科学家？在这个科学界那里通常会遇到些什么难题呢？另外他亦都会跟大家再提另一个议题，就是话说他们2018年呢，吕教授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本地年轻科学家成立了这个叫做香港青年科学院，他们就致力呢就推动新一代的香港科学发展。咁今集节目呢，他就会邀请到他同埋一班研究团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当中拼搏的故事。咁大家想认识多啲吕爱兰教授的话呢，今晚8:00要留意医生与你啊。 去喎，我自己真係身边係已经多女性朋友啦，咁他们真係少啲人係读 science 嘅。咁而家都係发现，譬如大家都讲得出嘅科学家，可能爱因斯坦啊或者霍金呢，都係男性喎。 是的，相对是真的少一点。究竟是为什么呢？即是不是近年才出现过这件事？ 是的，都很多年了。其实是不是我一个估计的啫，可能女性的始终以前的社会分工就是女性呢是真的 focus 多一点在屋企啊，或者是关系人方面多一点的。但是男性可能你以前的原始社会里面他是要捕猎的嘛，即是去找一些自然的生态东西啦。所以他们自动呢是会向外啊，即是去找一下啊，为什么这个自然会这样构成啊，入面有啲咩元素啊，点样去分析啊，咁样。嗱，呢个我估计啫，係啦。咁但係究竟实际上係点样，同埋我都相信其实男同女个脑其实基本上一样㗎嘛。一定係女性都一定有佢喺科学上面有嘅位置啦。点样可以鼓励更加多嘅女士去投入科学界，都係我哋需要关注嘅议题。咁所以想知道更加多呢，就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今日

香港流行榜推介作品 Yorushika Sunny Haru。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手下流程团队会踩住两个辘去到新界， 在充满童趣的单车公园，将幸福亲子情广播。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九点四十二分，提提大家仲可以打嚟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咁啊攞呢个二台嘅利是封嘅，有句密码要讲嘅，嗰个密码就系讲啲祝贺嘅过年说话咧，你就有机会攞到咧二台嘅精美利是封啦，咁样咁啊，包括恭喜发财啊，身体健康啊，龙马精神啊，龙马精神今年 hit 嘅， 其实已经 因为龙年啦， 我哋已经咧好容易啊，因为呢个问题，其实我哋可以将个问题设定成为只系能够讲有龙嘅祝贺。咁啊难好多啦，咁啊龙马精神一定系热门啦。 系啊，咁啊我唔举例其他啦吓，费事依家讲晒过年冇得讲，系或者提示到啲听众朋友。总之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啦。咁啊另外咧，二台直播室入边咧，阿 O 小白同埋 Vicky 啦，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啦。Hello， 早晨。 早晨，阿生， 早晨啊，你好，你好。 Vicky 你好啊， 早晨阿生， 早晨阿生， 你好啊， 你好啊，有啲咩同我哋？开心 share 倾下先， 系我十八号咧，我大家都生日啦，阿明啊， 后日， 系啊， 咁啊，点样系谂住同佢庆祝噶？ 系谂住食自助餐咯， 自助餐， 几好。 系咩形式嘅自助餐啊？而家有好多分类噶嘛，会系日式啦、泰式啦，有唔同式噶嘛？系咩自助餐嚟噶？ 佢中意食酒店嗰啲嘅， 哇！其实咧，我断年计冇去酒店嗰度食自助餐啊， 系咩？ 系啊，放题有食嘅，但系自助餐就真系冇食噶，即系要行出去夹嗰啲。 我上一两个礼拜咧去咗食自助餐，咁啊同屋企人啦，咁食嘅时候咧都见到，因为嗰日系礼拜日嘅朝头早嚟嘅，咁见到喂，原来咧都几多人中意食自助餐，讲紧咧系一台入边咧有十个人嘅，咁有啲公公爷爷嫲嫲咁样咯，同埋啲小朋友同埋啲。即系叫做阿仔阿女咁样咧，咁 你就三代同堂 系啦，即系当系我估计系咁嘅，即系佢哋可能朝头早有啲活动啊、啲聚会啊咁样，就当饮个早茶，跟住食自助餐最好系咩咧？就系多话题啊嘛，你唔需要净系讲日常生活嘅嘢，你出去譬如攞只龙虾或者攞只生蚝咁， 可以挑剔佢嘅龙虾或者赞美佢嘅龙虾， 或者问下新唔新鲜啊？ 系啦，多呢啲嘢讲咧，你就叫不愁冇话题咯。你系咪都系咁样？可以同姐姐多啲喺食物嗰个交流，又可以。话哎食多啲呢啲啊，呢啲有益啊，哎呢啲啊食少啲啊，生冷嘢， 胆固醇啊， 咪好中意影相系嘛？哦，咁啊， 咁啊，有冇谂过同佢去？除咗食自助餐之外，有冇同佢去边度打下卡咁样啊？ 都有啊，周围同佢去下都谂住。 哦，咁啊好啊，咁啊喺 好支持你啲节目嘅。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 系啊，咁啊，日日都有听系咪啊？又系嗰啲。 日日都有听噶，我放完工翻嚟听噶啦。 哦，我你放完 工 翻嚟听， 你系咩工作啊？ 我做保安，我做夜晚嘅。 哦，咁所以通宵咧就轻谈陪住你，朝头早啊六点就晨光已经开始陪住你咁样。 系啊，有 听 嘅。 咁、哦、你又要找紧时间休息喎、哦，但系知唔知啊？你譬如夜晚 黑放工未啊？ 放咗啦，应该 放咗啦，放咗工噶啦。 系啊，不过就要叫做都系嗰句啦，休息翻多少少啦。咁同埋即系近排都系流感高峰期啊，一阵、嗯、一个唔觉意，因为休息不足，俾病菌攻到就唔好啦，知唔知啊？吓、嗯， 哦，好啊，好啊， 好啊， 咁啊，你使唔使休息啊？我哋阻住你休息、啊，你放工翻嚟。 吓、 啊！我以前做轻谈嘅时候，试过翻屋企煮面食咧，食食下只手拎住住面，跟住唔觉意合着咗，跟住个面咧就吹到冻晒啦，因为拎住咗住面出嚟，所以我知道做通宵系辛苦嘅。 系， 好开心啊！听到你哋节目， 系、嘛？好啊，好啊！咁啊，等我哋日日都陪住你啦。 我听到你打电话嚟都好开心嘅，系啊！咁啊，希望你身体健康啦，好唔好啊？吓，咁啊，同屋企人就食嘢食得开心啲，好嘛？嗯， 好啊，好啊。 好，咁啊，今个早上咧送呢首作品俾你哋啊，系《终身美丽》啊，祝你同埋你姐姐咧。都非常靓，非常正，好嘛？嗯，吓， 好多谢晒，拜拜， 好，拜拜。 搭肩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畅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今日咧喺我哋嘅飲食圖鑑入面咧，咁啊冇煮嘢食嘅。 哦， 咁冇煮嘢食，咁做乜嘢啊？咁因為咧， 其實喺坊間大家唔知道會唔會好緊張自己嘅食材。所謂緊張自己嘅食材之後，可能我哋有陣時我都會嘅，即係喺市場上面咧就求其揾啲，我番茄就求其揾啲番茄，我要揾蘿蔔求其揾啲蘿蔔，我要揾洋葱求其揾啲洋葱，咁煮埋一堆咁就算數，都會有嘅。不過有陣時我都喜歡咧去揾一啲叫做精選嘅食材。咩叫精選嘅食材咧？即係嗰啲食材咧係特別係標榜自己嘅鮮甜啦。organic 啦，以及咧佢有好多嘅食材，可以玩弄佢嗰、那个嘅食法。所谓系食法系点样咧？即系例如，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曾经去过北海道，咁我就去过佢嗰个粟米田啦。咁行过粟米田，啲粟米都好高噶啦，粟米有我咁高噶啦。咁嗰阵时同我一齐行嗰个日本个 uncle 咧，咁佢自己就话行过粟米田啊，前面仲有苹果树噶咁样。苹果树咧就咁摘落嚟可以食啊，咁我话系啊，摘落嚟可以就咁食啊，好甜啊，咁讲呢啲啦。跟住话其实粟米都得噶，诶，粟米都得嘅咩？于是乎咧，佢咧就二话不说啦，块田系佢嘅吓，二话不说啦。跟住佢咧就即刻喺侧边就掹咗一棵咧较为大嘅粟米，掹咗，跟住就掹咗嗰啲粟米嗰啲皮咧， 咁啊，系 啦，嗰啲须啦，冇啲须都黐住噶啦。跟住咧佢就一棵咁样，好似剥香蕉咁样咧，就搣香蕉搣俾我，一碌嘢咁俾我，好似咬蔗咁样嘅。咁我咧一眼见到。真系食得咁样，咁半信半疑啦。佢见到我个样又有啲犹豫，可能佢本身我 uncle 个样有啲搞笑啦。佢个样又似整蛊人，咁于是我就唔肯食。咁跟住佢咧就自己再掹多一棵呢个粟米， 佢 又系好似搣香蕉咁搣，跟住佢咧就 crop 一声就嗱，我真系食噶，好好食噶咁样。咁我就见到佢都食咯，咁佢咬，咁我梗系咬啦。我咬完之后咧。的而且確好似佢所講嘅一樣， 超甜粟啊， 非常之鮮甜嘅，因為佢仲係啱啱摘完，你完全係非常新鮮嘅感覺，而且仲好甜咁樣。好啦，咁蘋果亦都係如是啦。呢啲就係叫做好食嘅粟，好食嘅叫做食材。咁呢啲好食嘅食材，除咗我哋可以去農田嗰度揾之外咧，其實香港有唔少嘅食材咧，世界各地都有嘅，佢哋都係賣佢哋自己就係可以好新鮮啦 ，organic 啦。以及個食法咧，唔單止你只係可以去煮，有陣時食物呢個煮咧個好處就係佢可以撈咗其他汁，撈咗其他嘅味道，令到佢本身如果唔夠甜嘅，咁你可以再整甜佢啦。本身如果唔夠味嘅，你用其他味去到搭夠，咁啊變成一種味道嘅配襯。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好想主打一種嘅食材，例如我要食番茄咁樣嘅，我番茄你可以普通番茄已經可以番茄炒蛋啦，已經好香番茄味。但其實番茄生食咧都好多學問嘅，例如如果你揾到一啲好嘅番茄咧，你食嘅唔單止係番茄嘅甜味。而且咧，有啲嘅番茄佢更加係可以食到番茄好濃郁嘅番茄香味。 我都食過一次生嘅番茄喺福岡咧，真係都幾出色嘅。即係你食嘅時候，即係你可以適隨轉變加佢啲叫日式嗰啲麻醬。就算你唔加咧，就咁即係少少可能剝咗啲皮嚟食咧，都係有一種好 fresh 嘅感覺咯。 係啊，其實加麻醬係其中一個嘅食法啦。另外佢哋亦都有啲食法就係加面豉，即係面豉醬就咁喺個碟嗰度，然後你就將番茄放落去个面豉嗰度捞捞捞，就咁就食。你发觉嗰个面豉嘅咸度啦，同呢个番茄唔单止系甜，而且番茄嘅鲜度咧，其实都相当之配合啊。好啦，咁除咗呢一种嘅食材咁啊，番茄固然之可以生食啦，或者头先我提及过粟米可以生食啦。另外就系仲有白萝卜啦。白萝卜啦，洋葱可以生食啦，白萝卜都可以生食嘅。你就唔好将佢切到太厚。亦都唔需要太薄，因为嗰啲好嘅萝卜咧，佢的而且确切完出嚟之后咧，飞飞水，即系唔系落水啲飞，即系等佢可能擎干少少水啦，跟住你就已经可以落啲譬如麻酱啦，又或者加头先我提及过嘅面豉酱，咁啊好似茶 jam 咁样，茶好薄嘅一层喺个面上面，然后你食嘅时候，你真系完全食到系原来萝卜系可以咁脆同埋咁香嘅萝卜味嘅。以及咧就系芹菜啦，都一样咧系可以喺呢一个嘅水果生食上面咧系食得到嘅，所以大家不妨咧有阵时你又想食得清啲、fresh 啲或者健康啲。organic 嘅可以用呢一种咁嘅食法，最食到原本蔬菜自己嗰种嘅鲜甜香味，咁啊只系需要加少少，譬如你中意落少少餐桌盐，其实都已经可以带出呢一个嘅鲜味噶啦。不妨试一试揾下啲好嘅食材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 日要介绍大家呢一个展览咧，系适合一家大细啦、拍拖啦，甚至系得自己个人都可以去嘅。 使唔使钱先？ 唔使钱嘅。 哦，唔使钱你要听啦，要钱嗰啲你帮我俾啦。 系啦，同埋呢一个展览咧，我相信分享完之后咧，大家可能都会有兴趣啦。就系咩嚟嘅咧？喺文化博物馆嘅，咁咧就系免费入场嘅，去到9月2号嘅，系咩展览嚟嘅咧？究竟？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就系噔噔噔 噔。 OK， 講 我見有嗰個頭。 OK， 咁就係適逢咧，其實今年咧就係妹姐逝世20周年啊，咁咧就有一個咧就係關於妹姐嘅展覽喎。咁呢個展覽入面咧，其實就會透過咗有好多唱片啦，有一啲佢嘅當年嘅舞台服飾啦，甚至係一啲電影嘅造型啊，嚟到去話俾大家聽，當年妹姐點樣帶動到當年嘅潮流。係啦，咁其實當中咧仲有大家可以見到佢嗰啲嘅黑膠唱片啦，咁 犀利。 系啦，有黑胶唱片，有啲系真笔，有啲个签名添嘅。咁亦都咧有展示到咧，就系、是、第一年妹姐第一年嘅黑胶唱片咧，当年啊吓，佢哋有讲过就系话咧，原来好多人咧都中意个封面啊，用大头嘅。大家回想一下咧，可能就 系 有好多都系大头啦。 系啊， 但系妹姐第一张嘅黑胶封片，黑胶唱片嘅封面咧，就唔系大头噶，系全新噶。咁佢哋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介绍啦。而且咧有一个造型咧，就系、是、香港电台1998年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妹姐得到呢一个金针奖嘅服饰咧，都可以见得到添。系、 哦、 啦，咁同埋有好多就系会同大家讲下就系、是。介绍下当年妹姐系有一个型格，一个譬如佢哋首歌《妖女》佢嗰个快歌嘅穿着啊，甚至咧就系有蜗钉造型嘅呢一个烈焰红唇嘅造型啊，咁大家咧都可以去真系亲身去睇一下，同埋当中咧其实都有一个咧系 for QR 曲嘅 ，QR 曲咧就系俾大家咧可以自备耳机，不过呢个要自备耳机，就 系、 是、当中咧你去嘟佢嘅 QR 曲之后咧就可以听到每一个服装、每一张黑胶嘅唱片当中咧会有啲唔同嘅介绍，或者系嗰、那个譬如啱啱有讲到啦，就系、是、个蜗钉造型嘅，就系呢一个烈焰红唇嘅，究竟佢系当中系点样设计嘅咧？有关当中佢嘅造型有唔同嘅录音分享咧，都可以俾大家去听。 喺边度噶呢个展览？ 喺香港文化博物馆1楼，系、哦、咁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即系同埋都可以了解到，当时其实。呢一个嘅好多型格嘅女士嘅造型咧，系带动咗呢个潮流咧。以前啲人未必会着到咁坏女孩噶嘛，即系未必咁有型，系啦，未必会着西装。 冰山劈开， 系啦。咁当中都会介绍好多呢啲唔同嘅，即系从服饰上面，从妹姐方面了解到当年嘅一啲嘅流行潮流文化。 即系妹姐喺个娱乐圈当年咧有几大影响力咧？如果你都唔知道咧，你就可以翻查好多历史嘅片段，以至你睇翻。呢个梅艳芳呢部个人自传式嘅电影作品咧，你又会了解得到啦。 系啦， 即系有阵时呢啲咁显赫嘅歌手啦，殿堂级歌手啦，点解受万人景仰咧？一定系即系做好多好人好事、好作品出嚟啦，系啦，即系戏里戏外咧都系好嘅、正嘅咁样。因为我自己好中意睇妹姐嘅电影系列嘅，反而咁，所以你头先都有讲话，可能有啲叫剧照或者一啲电影嘅戏服都。在入面呢我又几期待去睇下囉。因为好多时候妹姐好多歌迷啦，即係大家欣赏佢嘅音乐方面啊，好多划时代嘅啲演出啦，或者好前卫啦，即係嘅音乐嘅风格。但我觉得其实妹姐做戏呢好有佢自己嘅一套嘅， 系 即系佢做紧嗰种演出模式，同过往嘅一啲演员嘅演出模式系有啲唔同嘅。咁、我就几有阵时睇翻妹姐嘅一啲唔同嘅演出嗰个 胭脂扣啊， 系啦，或者你话笑啲嘅，譬如沈四官 啦、沈四官我都好中意啊，妹姐入边嘅演出 系啊，即系有好多 layer， 好多层次咯，系啊，咁大家有机会又可以即系揾翻好多妹姐嘅一啲经典嘅电影作品，又可以睇下啦。 系啊，其实当中咧都有唔同嘅展览咧，亦都话俾大家听，就系、是、其实当年呢个型格嘅造型点样去带动咗个潮流咧，亦都系意志到咧，究竟有啲展览咧就 系 话翻俾而家嘅年青人听，究竟喺妹姐身上我哋从服饰开始入手，然后再去了解妹姐呢一个人，究竟点样影响到我哋而家嘅年青人，譬如佢做人处事啊，佢点样去认真对待佢嘅工作啊，甚至系佢可以多尝试嘅，有阵时候我哋啲年青人咧都要试多啲唔同嘅新。 嗱，关于展览咧，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嘅，或者香港都仲有好多嘅，咁啊，往后嘅时间再同大家发掘多啲唔同嘅展览咧。